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巴士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6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38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3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7蚊，升11蚊；美团267.6，升10.2；阿里巴巴172.7，升2.7；快手100.9，跌1蚊；比亚迪股份274.4，升3.6；京东健康80.3，升9.5；友邦保险95.75，升8毫；开拓药业79.95，跌3.6；小米集团24.9，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17，瑞士法郎8.458，澳元5.753，加元6.156，新西兰元5.528，欧元9.2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47。日经平均指数报30143点，升226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54美元，卖出179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丽晶花园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挤塞，龙尾喺联合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挤塞，龙尾喺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呢首歌送俾我嘅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系我屋企。 将香港地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9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三天晴同酷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啊。未来星期四会仍然系酷热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比较多，风势较大。嗱，新闻咧，即系香港人咧，对于香港嘅事情咧，好多都好关心啦，同埋咧系会希望，如果事件里边有人系叫做受伤啦，又或者系有事咧，希望佢快啲好翻啦。今日都想咧有一个祝福咧送翻俾，因为琴晚咧我睇到一个新闻咧，就湾仔有间食馆，咁有14个食客咧就打边炉喺一间嘅中菜馆里边，咁啊点知咧食下食下，发觉咧就开始唔舒服啦，因为咧佢话个窗口就闩晒啦，咁又就加啦，你知道，咁啊净系开冷气，咁啊食下食下觉得咦头晕，咁有啲人咧就即系嗰啲叫乌心啊，想呕啊吓咁样，同埋咧出现咧头痛啦咁样，咁最后咧就全部送咗去医院，系14个食客，有7个都要留医，就话可能咧因为佢嗰个系炭炉嚟啊。 系， 咁我觉得香港咧有啲食店以前都发生过类似嘅事件咁啦，即系我又唔知道大家即系嗰个叫做警觉性啦，或者对呢样嘢会唔会，我一嚟到喂炭炉啊要开窗，即系会唔会有呢个先？叫做咩？預先諗一諗先，定係大家見到啲食材啊，見到哇好開心啊，啲好好朋友啊，咁已經好，即係完全已經唔記得曬咧咁。 係啦係啦，炭爐你知噶嘛，係會吸入呢個一氧化碳 嘅。係 啦，尤其是喺室內，如果你唔開窗，淨係開冷氣嘅話嚇，咁始終係有個危險性嘅。咁啊，希望咧，即係而家仍然留意緊嘅，即係食客們咧，即係快啲好翻啦， 早日康復。 冇錯啦，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哋而家秋天啦嚇，秋天啊冬天一落嚟咧，如果食火鍋系真系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嘅，请大家加强嗰个叫危机意识。 嗯，好，冇问题。嗯、 好， 系。好啦， 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 好， 咁啊又问下马小强啦，系咪先？点 解要问候佢啊？ 因为我知道琴日咧就做一啲嘅 体 检，系啦，喺节目之后就做体检。 同我哋分享一下，琴日你做咩事啊？ 两年啦，原来我等咗呢个检测，我真系完全唔记得晒。 最初就系因为有啲唔舒服，所以就约嘅，系咪？ 唔系，因为我一直 未必噶，有啲人系叫 regular 嘅 check up 嘅咋，即系只系求心安 嘅 咋。 regular 嘅 check up 一定唔系两年咯。regular 嘅 check up 系应该嘅，就系每年二分盈利放心咯。 佢有道理， 我突然间系 咸酸， 佢又有道理喎。 咸酸 系啊，佢一定 呢个梗系唔算啦。我哋都冇睇你，我哋只系话睇，即系 regular 嘅就应该系年年嘛。即系嗰阵时有个政府宣传片，咩警钟每年验一验啊嘛。 系啊，唔系净系警钟嘅，咩都要验嘅。 我其实 咩都要 验，我入脑啫嗰个。 咁嗰个特别入 脑。我当然知道， 攞咗好多生果噶嘛，佢系。 我当然知道各部分。 因为我咧就一路都去QE 睇开嗰个血压啊， 唔使讲医， 唔使讲名嘅，系 等等嘅。咁两年前咧，咁佢就个医生好好，佢真系好尽责。如果多数啲后生仔去主诊，佢就话俾我听，不如咁啦，你去照埋，安排我照埋呢个超声波，佢话照个肚，咁啊睇下个肝。个胆同埋个肾有冇嘢啦？ 其实佢咪见你咁大个肚，怀疑你偷咗啲嘢，正即系嗰啲医院嗰啲。 我觉得唔系怀疑佢偷嗰啲嘢，应该系怀疑点解男人可以怀孕嘅，但系一路都唔生。 佢想列入呢个医学嘅咩纪录？ 系啦，冇错，佢就系成为世界全世界第一人啊！第一个石 B， 系石英，石英 系可以将佢攞出嚟。石标，冇错 ，Quartz。 咁啊，琴日終於去啦。 咁算唔算曬 佢？唔算，唔算，唔算，唔算。 我哋乜都話唔算咧，個 quota 就唔會爆。 一路 其實一個 quota 得一都冇所謂。 咁有咩意義 ？quota 得一都冇所謂，越次次話唔算， 咁零都冇乜所謂啦。係 啊， 乜嘢都話。 我哋 set 龍門噶嘛， 係喎，照搬嚟搬去。繼續。咁啊，琴日終於去啦。咁我覺得哇，而家啲醫院啊，嗰啲 service 係咪好耐冇入院啊？你？即系大家利是啦， 咩意思？ 唔系，即系冇行入一个 building 啊。 探病算唔算啊？ 探病唔算。即系我意思咧，你 一年去两次，我一年去两次。 咁密 系啊，检查攞药啊嘛。其实我琴日真系反复思量过，我坐喺嗰个等候区咧，我真系去即系入医院咧，起码超过十次。 你可唔可以讲快少少？即系其实可以系呢啲咁嘅嘢，可以排除佢吓。 寻日咧就去照啦，咁佢系接啲啫喱落我度。嗰个护士首先系个护士，佢好 好。接啲啫喱落你度系边度先得噶？你讲 啫喱我胸嗰度， 因为佢冇 照肚啊 嘛。 系啊，佢叫我拉高件衫，拉低少少条裤。 哇！你咪好开心。 我讲 点解啊，阿姐？ 讲都开心。 可唔可以解释你点解呢个？点解会觉得佢好开心？ 因为卒之个肚都可以见天。从来冇见过天神，你明白吗？ 生晒青苔，生晒青苔，呢嚟嘅绿色哦，青苔嚟噶。 咁肉酸，你都揾啲嘢冚住，肯定佢唔会打。 好似啲金鱼缸咧，个底咧生晒青苔， 系啦， 仲有啲虫爬爬咁，两只乌蝇飞出嚟。 够啦够啦，咪一阵间就话又话 呢啲唔算，呢啲当然唔算啦。我形容嗰样嘢啫， 形容青苔肚啫嘛， 冇错。阿史特强，啊呢、這个算啦，一个叫咗你史特强，啊用咗个 quota 添， 我都冇出声，咁啊佢 扣翻你一分。 一次啫、啊、 一次一次一次，咁我觉得真 系。不过我再叫司令员又唔算咯，因为同样个 statement。 你而家系 都系个 quota。 系我知我知，你继续讲啦。咁、嗯、我觉得真系几好嘅，系啦，好用心就话俾佢听，点解要咁照？嗱、嗯，接落嚟有少少冻噶，小心啲啊、嗯。 喂，咁佢真系几几细心， 好细心。 因为有阵时冻，我梗系知啦。但如果你都提一提我咧，就话你有关及我嘅感受。 系啊，同埋因为佢个护士姐真系好，因为佢要摄啲资料。 护士姐姐。同你知噶， 唔系系系啊，护士姐姐， 我真系等佢难受。 都自己接咩？ 阿护士姐姐今朝食完早餐， 自己接暗疮就有。 系啦，要对住个青苔肚。 系啊，所以佢咪就系要同佢好好地咁样，系咪？ 系啊，佢 关爱你咯， 真 系 好好啊。咁佢话 有冇用晒佢嗰支膏啊？呢个膏 应该唔止，系啊。 喂，攞一桶嚟唔该，一支唔够， 倒落去。 我要啲啫喱嚟做咩咧？ 你个肚太大嘛，人哋平时覆盖好啊，就 系。即系你又有一间二百尺嘅房同一千尺嘅房都唔同，佢攞一支高啲又够接你个肚啫。 即系我哋比喻你系一个一千尺嘅屋啊。 冇错， 多谢多谢。 我哋唔系踩你。 我知唔系 呢个唔入 quota。 咁跟住有个放射治疗师就入嚟话俾佢听。 放射治疗师都入埋嚟噶。 系啊，即系护士接完啫喱就放射治疗师入嚟。 点解唔一齐入嚟？ 你究竟照乜嘢啊？ 照 个 肚 咯。放射治疗 佢就好似人哋照 B B 咁咧，攞个嘢碌嚟碌去。 咁唔使放射治疗师。 咁你 讲 得啱喎，真系碌 B B。佢真系照，真系照翻嗰个嗰仪器喎， 系啊， 有冇见到？有冇见到多个心脏喺度？ 有好多个心脏，其他嘢都缺少，冇咗 个 胃啦。 但系有好多个心喺度跳，但系得佢个心唔跳。 咁啊，照咗照咗，搞咗大半个钟啦，几好。跟住话， 你有冇俾你睇啊？ 大半个钟就喺度碌嚟碌去。 系啊，我就系问 佢。肚大嘛，人哋平时一五分钟噶咋。 大肚婆都唔使碌半大半个钟。 佢个石肚都话，啲人睇唔到咧。其实佢系要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噶嘛。 所以我觉得好抵。系啊，佢碌嚟碌去啦。跟住照完之后，佢话得啦，先生可以走啦。跟住我问佢，照完 结果 系啊，我想问一下有冇睇到啲乜嘢？佢话佢唔讲嘅，等我你自己复诊医生、主诊医生同你讲啦。咁啊， 其实即刻睇到嘅，即系佢知道有冇嘢嘅，睇到嘅。 我唔知佢睇到啲乜嘢。 除非佢真系睇到有一啲嘢系好急性，如果唔系嘅话咧，通常点解冇乜事嘅？ 嗯， 系啦，因为有好多个就佢话要翻去，我问过嘅，佢话佢要翻去去帮你去做一啲，因为其实佢你会你我唔俾你睇之后都几奇怪，因为我上一次嘅话咧，佢俾我睇嘅。 其实因为真系有啲担心 嘅。佢 有 个 mon 嘅， 你但你有冇夹埋面色？你见到佢样开始流汗，同埋见到佢个样咧，开始觉得唉算啦，即系好灰个灰咁啊，反眼啊，或者觉得哎呀弊。 系啊，你戴翻个太阳眼镜， 系咪先？睇到小表情啊嘛，人哋 赌 神嗰啲都睇下佢有冇流汗 啊， 有冇紧张，佢 有冇 紧张， 佢冇， 咁有冇 urgent 啊？ 冇。 咁你有冇见到佢咧？深呼吸啊！ 咁嗰啲 啊一声， 即系叹气啊咁样啊。 佢最后摆一支玫瑰花喺我侧边。 哦，唔系俾你嘅，系俾 跟住同嗰个人，同嗰个人讲推去殓房 咁啦，喺度冇事，多谢大家，系 身体健康最紧 要 吓， 多谢。 希望每一个人都系身体健康。十点廿五分，风骚快活人，相亲相爱。同不孤年嘅呢个节目， 哇系咪啊？你咁样话自己就系啦。 同不孤年，听到孤年嗰啲都唔算 ，OK？OK，OK。Okay? Okay, okay. 明嘅呢首叫做 Each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今日咧就預告一下先啦。今日我哋除咗 Dr. Eric 啦嚇出現啦，其實 Dr. Eric 咧今日咧都係來自我自己少少嘅親身嘅經驗，引領出呢個題目就係話好啦。咁我哋首先咧要重申就係話我哋係支持領養嘅 ，OK？ 咁但係如果有一日你行過寵物店，如果你係真係見到一隻好合眼緣嘅，你真係好想喺嗰一刻將佢帶翻屋企，有啲乜嘢你係要知嘅咧？ 要注意， 因為好多人都講過啦，係嘛？你睇到佢健康嗰刻，唔等於佢真係健康。 方嚇。咁一陣間就會訪問 Dr. Eric 啦，講下呢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今日咧會有一位語言治療師同我哋講下小朋友語言嘅問題 嚇。冇錯，仲有我哋嘅片段人間密切留意。 OK， 好，十點半。 有咩咁好笑？ 開心， 開心，我都開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警方朝早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采取行动，将他带走。另外，支联会话多名常委朝早亦都被捕，已确认被捕的包括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据了解，他们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规定提供资料罪被捕。支联会寻日在限期前并没有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亦都不满国安处未有交代要求他们提交资料的理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表明，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政府公布下星期三推出来港二计划，工总常务副主席陈祖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是好的第一步，相信有商人或者会透过计划抵港之后再转往其他地方公干，例如到豁免香港旅客检疫的新加坡，进一步省却隔离时间，相信有吸引力，期望政府会视乎需要增加名额。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在同一个节目说，希望来港二未来能够逐步扩展至其他口岸，包括机场等，认为目前每日2000个的名额较少。他又说恢复回港二计划是好事，并希望香港和内地尽快建立互认互通的健康码措施，有利追踪控制疫情。墨西哥西南部发生强烈地震，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强度是 6.9 级，美国地质勘探局6-7级。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震感较为强烈，有建筑物摇晃，民众走到街上。市长说暂时未有接获严重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上8:00，震央位于南部格雷罗州亚卡普尔科市附近。美国总统拜登先后到新泽西州和纽约市视察风暴艾达引发的灾情，呼吁各界重视气候变化，采取切实应对措施。拜登首先到新泽西州维尔曼是曼维尔和希尔斯堡等地视察，之后前往纽约市皇后区受灾严重的社区。他说艾达为美国东北部带来严重损害，正是气候变化的恶果。科学家已经连续几十年发出气候变化的警告，现在美国正是遭受极端天气的冲击，必须认真看待，阻止问题进一步恶化。艾达在纽约州造成至少18人丧生，居民财产和基础设施损失超过$50,000,000。新泽西州州长说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恢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1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55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2点，跌1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9蚊升3.5，美团261.2升3.6，阿里巴巴171.4升1.4，快手99.05系跌2.75，友邦保险95.4升4.5，比亚迪股份272蚊升1.2，小米集团24.7跌3毫，京东健康80蚊升6.5，盈富基金27蚊升2仙，中芯国际23.2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3，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30,161点，升245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64美元，卖出1,80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排到交易广场对出。咁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牛头角警署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头先曾经有意外噶，咁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套展现时代转变的年度大剧《大江大河》， 呈现上世纪中国的刻苦。三个青年怎样捉紧改革开放的步伐？蜕变成长，成为时代的典型代表呢？国剧830《大江大河》， 9月6日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風騷快活人繼續啊！31度氣温，咁世界上咧咩都有嘅。我講服務方面啦，即係有好多公司、有好多商機諗到呢一、這個咧，就發生喺廣深圳嘅，就有間公司咧，原來佢係專門人咧就搞一啲感情嘅顧問啊，愛情嘅顧問。我記得我以前有個節目咧，其實三個節目的心咧，即係好多年前啦。如果聽開係資深聽眾，就會輕輕記得啦。 你唔收錢噶嘛？ 嗰啲又唔收錢嘅，但呢啲咧就係、是、即但係、那個意念都係一樣啦，即係俾啲愛情嘅意見你。譬如話阿馬小強同阿方係咪嗰個 叫阿方啊嘛，系嘛？叫 多谢、嗯、多谢关心， 方失失啊嘛，系嘛？即系破裂咗啦咁样，咁于是咧就阿马小华就帮衬啦，咁咧佢就收佢一个钱嘅，即系一个叫爱情顾问费，咁就俾意见佢，你要咁，你要咁，你要咁， 追翻佢啊？ 诶，系啊，追翻。 酷 翻布追翻个前度女友，因为分咗手，个女友要求分手吓，就唔系个男仔要求分手。咁于是咧呢、這个叫做男士啦，咁佢就用佢嘅意见啦。咁佢教佢其中一样嘢咧，主要都系呢一样嘢，叫你制造多啲同佢偶遇啦，即系譬如去公司啊、附近啊，等佢落嚟，跟住哎呀咁啱嘅咁样。咁咯，咁其实 等佢啫嘛，我使乜俾咁多钱？ 咪系咯， 酷煲啫嘛。 所以嗱，呢样嘢就系你等于你 俾咗钱，你俾买啲 信任一啲，譬如 所谓专业嘅 风水又好，其实你都系讲几句嘢啫嘛， 系 咪先？ 有啲乜嘢，你会唔会追究佢？ 同埋 冇得罪， 同埋即系咁讲。有好多其实佢俾你嗰啲方位啊，摆咩，你即刻你睇唔到效果噶，系咪先？你可以咁讲，咁佢追唔到啦，咁即刻睇到效果就佢追唔到啦。个女朋友对佢仍然系咁差啦，甚至越嚟越即系其实封佢电话啊，又唔想见佢，因为你 分手啦嘛， 分咗手啦嘛、哦，你突然之间又成喺我公司嗱出现，跟住系揾我又话要喺翻埋一齐，咁人哋梗系会有少抗拒啦。 我好想讲一样嘢，其实有时咧都可以留意，究竟咧系男方提出分手啊，定系女方提出分手噶？我真系会见到有好多大家倾偈嘅咧，如果系真系女方同你提出分手，唔系讲紧阿 Dodo 同埋女方啊，即系其实讲紧嘅系女仔嗰一方同你提出分手咧，多数都好难掹嘅、 嗯， 因为咧去到嗰一步，佢同你讲话，你唔好再缠绕住我啦，我哋不如。分手啦，我哋唔啱噶啦，嗰一下咧，佢哋系唔会翻转头噶。我自己系女人，我都可以代，即系我哋系会决定咗嗰一下咧，系唔会。男人反而有时都仲会 拖拖拉拉啦。 亦都佢唔想做一个衰人，或者佢就因为咁样嘅话，佢会等你提出分手，系、嘛？令到你咧就忍无可忍啦，就系、是、你话分手嘅话， 我同 意件事就咩噶啦？ 女仔系决绝 好多，以及咧就系正正式式能够叫做宣布呢一段感情系 certify 嘅，就系是但其中一方能够揾到第三者。明白嘛？ 咁、就 男仔或者女仔 唔翻， 咁就真系分手啦。 同埋嗰个女仔可能忍咗一段时间， 系啊。 即系当佢讲分手嘅时候，之前佢已经忍咗一段时间。 唔好嘥钱啦！若果系咁嘅咧，我就会 suggest 咧呢一个男人不如俾个钱你个女朋友，即系你嘅前度，叫佢陪下你仲好过啦。好可能都仲可以见到面啊。但系你如果你话你无端端俾啲咁嘅钱，啲所谓叫做爱情顾问咧，我就觉得其实多数都系嘥钱同埋嘥时间。 我宁愿 有咩用啊？ 不过咧个故事对唔对啊？个新闻发展到咧就系佢因要求人哋还钱，或者 系 叫回水， 系、 咁我就觉得其实呢啲嘢真系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嘅啫。系咪？ 喂，呢个男仔有问题，我觉得，即系如果佢咁样做嘢嘅，唔怪得人哋同你分手嘅、 你有啲咩意见咧？如果系咁？ 我啊， 即系我系会觉得呢间咁嘅公司都好奇怪啊！有冇人帮衬过噶？ 我唔知道。 哦、 我唔知道， 即系 国内公司 啊，有咁嘅苦主系嘛？ 我唔知道香港有冇类似呢啲公司，即系爱情顾问啊，即系你话嗰啲 dating 啊，介绍就有嘅。但系你话即系纯粹俾意见，你应该咁嗱，教你啦。 冇， 我就唔知道香港有冇啦。 系啊，嗱，我真系试过咧，帮啲朋友咧去酷报。 你做爱情顾问啊？ 唔系你帮手啦。 哦，你帮人酷报， 系啊？ 你用咩方法？ 唔好皱晒眉头啦，因为男女我都识噶，两、 哦、 个都 系出于一份好心啫。 朋友啊，系啊，唔系因为个男仔真系问我帮手嘅。 边个提出啊？即系个男仔要你帮手 酷 煲，因为个女仔话 要 分 手。 但系知唔知个分手原因咧？首先 吓，因为咧佢哋两小口子其实都几好噶啦，准备结婚噶啦吓，租咗个地方，谂住你知啦，女仔好多梦想噶嘛，我要间屋点，啲窗帘又会点？点知咧个男仔阿妈咧，哇真系！好震驚，俾幫佢整嗰啲天花板成個白色燈嗰啲餅嘅光管燈喺度，係、啦，即係唔係佢女仔夢想嗰啲水晶燈、啊。 咁但係整之前個女仔知唔知？ 其實關佢阿媽咩事咧？ 係咯，關佢阿媽咩事？ 好多男仔嘅阿媽就係咁， 唔係嗱，唔係。阿妈有阿妈嘅讲法，但系个男仔点解俾阿妈参与意见同埋听埋阿妈话咧？ 冇错啦， 咁即系话个男仔小妈宝 feel 啦。 男仔都系有问题嘅，你不得止啦，窗帘布啊又 阿妈拣， 全部阿妈拣、甚至乎佢话佢女仔最憎嗰一套嘅餐椅咧，都系佢阿妈拣，就系、是、以前好兴嗰啲焗漆啊，个椅背好鬼死高嗰啲咧，佢一睇佢真系嬲到震， 但系唔系阿妈住嘅。 唔系， 咁佢自己屋企做咩要带埋阿妈去拣晒所有家私咧？ 咁 呢个 抵人嬲噶喎， 因为佢阿妈觉得 我哋两个嘅小口子嘅窝窝嚟。 咁你点样同佢箍咧？ 点箍咧？ 問我點搞，因為我兩個都識嘅。我同我女仔咁講，好簡單啫，我咪幫你換咗嗰啲即係燈泡先咯。你爭白色啊嘛，我都明嘅，換咗啲黃色先。 咁個女仔點講咧？ 佢話換啦，咁你換啦。咁但係有啲我真係唔搞得啊。 例如咧， 擺咗三個福禄手喺度， 点解唔搞得啊？搵啲嘢笠住佢咯，佢可以喺度咪笠住佢咯。阿妈翻嚟嘅时候，我咪拎开佢咯，系咪啊？你系要咁嘅啫，进可攻退可守啊嘛。嗱，所以你话搵啲乜嘢？唉、哎，算我唔 讲。Poster。 佢真嚟寫低佢啊！ 唔係啊， 一比一啊！ 其實唔關嗰個擺福禄手定擺米奇老鼠嘅事，而係話佢個仔太聽阿媽講，令到個老婆覺得自己好似呢個地方透明咗咁。係 啊，同埋因為佢覺得佢 態度問題 入侵咗佢哋二人嘅小天地。 梗係啦， 我只不過因為 要解決基本問題， 我都做唔到啊！我就盡量兩邊啊，你又走啦，佢又走去啦，因為我都唔想佢哋分手。 你作為一個橋梁， 係啦， 箍唔到， 梗係箍唔到啦。最難捱嘅咧就係話個女仔話呢度我租嘅。你幫個男仔攞走曬， 我正想講啊，你話如果呢一度係阿伯母嘅，俾呢笪地方你哋兩個喺呢一度住，我冇説話好講。但係如果呢一度係個女仔租嘅，咁而且嘅就係你又唔好話，即係女仔喺呢啲咁嘅情況嘅話，我哋會有啲粉紅色嘅夢想。但 係 其實都係想兩個有一個好嘅安樂窩，但係點解所有嘅嘢係白色嘅咧？ 所以感情嘅失敗有時係個原因啊。 係啊， 唔係淨係話你愛你愛你，咁但係點解你會搞到個場面咁難睇咧？ 係啦。 都是要分析一下的，几分伤心几分痴，这个早上送给你有王杰的这首歌曲。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失去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事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百歌，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事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百歌，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百歌，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 介意。 网上情，人情世故。当你听到有个朋友闹离婚，你唔需要第一样嘢就问吓、啊、发生咩事啊？点解嘅？原因系咩？你见到人哋着一啲好似名牌，但系唔系有名牌，就唔需要故意问。哇，好似名牌喺边度买噶？明知道有啲嘢人哋唔想讲。就唔好喺大庭广众问人哋或者攞嚟讨论，呢、这个唔系聪明，系冇修养。有句说话讲得好，明知不问是修养，看穿不言是智慧。喺人哋难过嘅时候，保持明知但系不问，亦都系一种善良。有一日我喺餐厅食饭，见到个老伯伯食完埋单啦，暗嚟暗去揞唔到钱。餐厅老板见到就话：咦，伯伯咩事啊？这个老伯面红红咁话：我袋里边有200蚊，唔知点解揾唔到啊！老板笑一笑话：系咩？头先有个客人执到200蚊摆我度，应该系你噶啦，嗱，俾翻你啊！老伯好开心，就攞咗200蚊埋单走咗啦。我问翻老板：系咩有人执到啊？佢笑一笑话：嘿嘿，唔紧要啦。我同我朋友就话啦，哇，这个老板真系好咯，自己揞200蚊就揸低，话系佢跌嘅。我朋友就话，嘿，使乜咁多事啫？话唔收呢一餐钱咪得咯。我就话啦，重要嘅唔系嗰200蚊，系个感受。呢、这个老板懂得人情世故，为呢个老伯留低体面，照顾人哋嘅感受。仲有以前一间面包店，那个老板咧见到啲老人家咧，都会俾多个包佢。不过俾个包佢之前咧，会扎一扎，搵个夹面包个夹咧夹扁少少。啲老人家通常就会话：，哎呀，老板，我要一个啫，你俾多咗一个嘅。个老板就会话：，系啊，呢、这个包咧扎坏咗啊，唔卖噶啦，送埋俾你啊。啲老人家听到老板咁讲，就会好开心，拎住两个包走啦。如果你直接将个包送俾佢，人哋会觉得做咩啊？同情我啊？佢只系做多一个小节啫，就维护咗人哋嘅尊严，亦都可以做咗一件好事。喺人生嘅旅途之中，冇人可以一直顺风顺水，总会有低潮嘅时候。能够睇穿人哋嗰种唔开心，但系唔出声唔问人，系一种难得嘅体贴。能够细心咁察觉人哋嘅难处，默默给予支持，系一种善良。真正嘅关心。不是表面的嘘寒问暖，而是那些细节的温度。我始终相信能够做到不要令人难堪，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真正的关心不是嘘寒问暖，知人不必言尽，给人家留一份体面，帮助人无需张扬，学会将心比心就可以了。 相信你看着我努力，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际遇，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 在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结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依然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i， 新歌张文新啊！七十年代由我首创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十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系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二十首歌嘅选择。 唔系啊，新哥，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啊！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心目中快活人嘅定义啊，我就觉得最重要咧，就系身边嘅朋友可以 share 到嘅，感觉到嘅，独乐不如众乐啊嘛。就好似嗰晚当呢个香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勇夺呢个奥运金牌嗰刻，全香港嘅市民呢都变成呢个开心快活人，因为佢哋可以分享到张家朗同埋佢家人嗰份喜悦啊嘛。嗱，就好似你个节目咁样，如果净系得你三个人好笑，咁我就觉得好失败噶啦。不过而家听落又唔错，继续加油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除了風騷快活咧，我覺得香港人都係好風騷快活嘅，因為今日咧睇到一個叫長壽報告啦咁樣。如果以地區嚟計，地區嚟計咧，香港人仍然係最長壽嘅一個地區。咁、女性去到平均88歲， 正啊，有排玩啦， 冇錯啊。咁、男性都有唔知83、83係嘛？咁、當然如果你以國家為單位嘅咧，咁就日本係最長壽嘅國家。冇錯。 但我唔知道，我驚我拉低個 curve 長壽。 你都長啊塊面。 瘦唔瘦我唔知係咪先。咁香港人點解咁長壽呢，你覺得。有啲人話香港好忙碌喎，又話咩地少人多，大家逼逼埋埋，點解會咁長壽呢咁樣。 我諗係咪同抗壓力係有關啊，既然我哋係一個壓力咁爆標嘅地方。 快速嘅地方。 反而就係、是、你慣咗。 真 係 我同意。同意啊， 所以你就 行又快，食饭又快，乜都要快。 所以你成日摊喺度唔喐啊，享福嗰啲未必一定好长命，即系咁讲啊。 你讲得啱，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会访问可能系日本最长寿嗰啲人岁，佢哋全部咧都系去到成八九十岁，仍然系劳动嘅，即系每一日咧都系耕田啊，住喺山啊，所有嘅嘢都要自己搞掂啊，佢哋一定唔会唔喐噶，系咪？ 冇错。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可以大家学习一下，深思一下。 健康最重要，希望大家都系健康嘅风。好，十一点先听新闻报告。 于承认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的政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南大约八十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十五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一千四百九十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十五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巴斯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5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67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0.5升5蚊，美团263.4升6蚊，阿里巴巴171.7升1.6，快手100.4跌1.5，友邦保险95.2升2.5，小米集团24.7跌3毫，比亚迪股份272.6升1.8，京东健康79.95升6毫，盈富基金27.02系升4仙，中芯国际23.3跌5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19，瑞士法郎8.458，澳元5.751，加元6.156，新西兰元5.528，欧元9.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5。日经平均指数报30161点，升245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49。美元，卖出180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芭比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哋系神光第一线。 每朝匆匆忙忙准备翻工翻学嘅时候， 听神光第一线，听到佢哋嘅声音，令我充满正能量。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各位马同学，你今日真系状况唔好，我俾你赢啊！ sorry， 千祈唔好同我讲呢啲嘢。 我讲少嘅啫，我当然唔会啦。 系、 我哋好公平噶嘛。 系，所以我哋报告一下嘅就系今日嘅 bully 指数真系得一比一嘅。系啦，我哋仲有好多个 quota 吓，唔好嘥咗佢。OK， 我、okay, 知道老师有事嘅提醒。 系、冇错。好啦，今日就系客假婆咧，景业咧，带梯次架咧，轩日啊 ，T 房啊，上门下梯次架，中唔中意识足啊？ 识足，中意。 好嘢，听得明、 我中意食牛肉足。 牛肉， 你中意生滚定系咩先？ 两样都中意、不过咧，我 分生滚唔生滚。 有噶有噶，嗱、有啲咧生滚一块块啦，有啲如果系嗰啲叫做咩碎牛、 碎 牛粥， 系碎牛， 两样我都喜欢嘅。 啊，你知就我唔中意噶，唔识牛肉粥噶。 我咧因为唔中意食牛肉， 因为我觉得牛肉唔知点解咧系有嗰阵酥味，如果佢处理得唔系咁好咧，嗰阵味咧系会跌埋落。 如果你讲酥味，羊肉咪仲酥？ 羊肉好少有粥噶嘛。 羊肉， 我羊肉粥我就冇，羊肉羹就听过。 客家婆放心，我下次煲一啖清甜。甜嘅牛肉粥俾你食， 唔使， 保证冇酥味。 冇， 我嗌你食。 我觉得你应该，就算系冇酥味，又加另外啲嘢，系后 你嗰啲味。 系咁，所以咧，其实 今日食粥啊？ 你中唔中意食粥啊？ 好中意， 中意。 他咧有啲年降咧，吃平嘅时候咧， 咩平 嗰阵时啊？ 食嘅时候先，有冇听人咁样讲过？平亲食粥嘅，有冇呢个咁样嘅概念？ 有 啊， 我唔会呢个。 我就冇所谓，我好中意食粥。 我有个朋友好奇怪，佢就话咩食粥唔得噶，又或者系另外有一样嘢咧，就 系 通心粉。佢话系病啦，口淡淡啦，你阿妈先至会煲一啖粥俾你食啦，好唔好啊？咁嘅，所以佢咧， 虽则系 面对呢啲食物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就身体唔好嘅时候先至食，所以佢唔会嘢。 但系咧，我有个迷思咧，就系点解我自己煲粥咧，硬系冇出边嗰啲咁绵同埋咁好食噶啦？你有冇呢个谂法啊？ 有， 我绝对冇，因为我系粥王。 咁、你不如教下大家系点样？ 因 为 佢咧，通常嗰啲公司都话佢一镬粥嘛，搞到 系啊， 呢个职员搞到一镬粥咁，所以佢啲粥 系 好靓。 我搬嚟讲嘅，而家唔讲 呢个唔系搬 收翻。 好嘢， 教你哋 就 系 想你唔好讲。如果你一讲嘅话，讲到两点啊，一阵间。 OK， 好。 好啦，咁我哋讲紧咧就系粥档篇啦。咁其实咧粥唔单止话喺个粥档嗰度咧可以食啦，除此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游戏嘅，即 系 炸嘅游戏 唔系 game 吓。 啊，游戏唔系 game 炸鬼。 冇错，你中意食乜嘢啊？ 我中意食煎堆。 我唔中意。 点解咧？ 点解？点解啊？好食啊！煎堆，唔使解释啦，系嘛？ 啊，好难配足啫，我只系觉得 搞错。你食粥嘅地方一定有煎堆， 我知道佢有，但系 即系咧块面好似 一点点一点点咁噶嘛？我知啊，圆碌碌噶嘛， 圆碌碌咬落去空心嘅， 系咯， 甜甜地嘅。 我所以我真系我觉得就系甜嘅嘢就应该衬翻甜嘅，我自己有咁嘅感觉啫。但系当然有啲人会觉得就系话啊，咸甜味加埋嘅话， 咁食粥你落糖嘅豉油， 我落糖， 我就系落豉油啦， 我落糖。 系啊， 系喎、 啊。咦嗱，佢几统一喎、 啊。咩？原来系客家人啊，我哋好中意食咸嘅嘢啊。咁、 哦、 所以咧，就我系会口味又会偏咸啦。啲嘢我系唔中意两种咁嘅层次嘅嘢，即系咸中带甜。 你试一次啊！ 我知道，我试过噶啦。 哦 ，OK。 系啊，我麻麻地嘅。即系如果要食加糖嘅咧，如果食粽啊我就会食呢个碱水粽。 阿靓仔强 加糖咯。靓仔强，你咁讲出， 加翻个 quota， 扣翻我哋。 我觉得你，即系你赞佢一个， 赞一就， 即系佢又滗咗啖砂糖啦。 系啦， 阿靓仔强， 你快啲含咗佢啦。 你中意食甜定咸嘅种啊？ 我梗系中意， 都系落糖噶嘛。 落糖一定。 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呢个习惯咧系因为我妈教我咁样嘅，所以有好多嘢其实系上一代咧 口味 影响到我哋。 绝对赞同。好啦，咁其实喺呢个粥档里面咧，有好多嘢咧都好好味啊。 炸两 牛脷酥 有，全部都有。今日好，我哋逐样同大家叫啦吓。第一样其实我自己本人系好中意嘅，尤其是系佢新鲜炸上嚟嗰 油炸鬼， 冇错，即系油炸鬼。 姚 渣攰 攰 系啦， 攰 好讲一次， 姚渣攰咯。 好，第二嘅就系大家都好中意，出边只系包咗一条肠粉啫，入边咧第二样嘅啦，就系炸两 炸 两 炸 炸两 两 两量渣量， 渣量 知道。 好啦，第三嘅就系其实佢有时好多时候都有啲炒粉面饭啊咁样，系咪？ 黄炒面 冇饭，咁但系其实咧就有呢一个嘅炒粉吓，因为其实炒面我哋之前已经教过啦，所以咧就教大家一个新嘅，即系炒粉。 炒粉， 炒粉，炒咯，炒嘢嘅炒咯， 粉咯， 粉 粉粉。 好啦。第四个就是阿小张张好喜欢吃的是什么啊 点 点点圆碌碌的冇错就是煎 堆。 煎堆。 煎堆。 煎堆。 煎堆。 重复一次。 煎 堆。是啦。 煎。 好啦，啲游戏咧，我哋已经教咗咧，就系即系几样啦。而家咧就即刻入去我哋食粥咯喎 吓。 我自己咧，阿客家婆好中意食嘅就系艇仔粥。 我都中意。 艇仔粥，其实佢食嗰啲花生咬落去嗬，哇，真系好好味。 有江鱼柱， 有鱿鱼。江鱼柱你自己屋企就有。 一条条嗰啲系咩？ 一条条嗰啲应该系碎肉 嗰啲咧。 唔系， 艇仔粥有一条条噶。 鱿鱼啊，鱿鱼嚟噶。 鱿鱼， 鱿鱼，鱿鱼，鱿鱼有嘅艇仔粥吓。好，下一个 艇仔粥系咩？未教艇仔粥讲咗啦， 讲咗啦，系啊，艇仔粥 听啊， 艇仔粥即系同听客家话咧就系一样同一音嘅吓，就系艇仔粥 粥。 好啦，下一个啦，比较少啲人食，但系其实都会中意嘅，咁就有好多料嘅，就系及。睇粥， 哇！我好中意食咯， 系咪啊？ 好中意食， 但系就比较少听人哋会嗌嘅呢样嘢，系好饱啊，同好多内脏， 好多嘢内脏， 冇错，就系 keep T 粥 ，keep T 粥呢个好易啦 ，keep K E E P 咯 ，T 就 T 恤个 T 咯， 冇错 ，keep T 粥啦。好，另外呢一个咧就系通常如果你话啊，发觉咧啲牙肉肿痛啊，又或者觉得就系自己有啲 白粥。 有啲咧就係熱氣嘅話咧，都會嗌嘅就係皮蛋瘦肉粥啦、 哦、 就係、是、皮蛋燒肉粥， 皮蛋 皮蛋燒肉粥， 燒 肉粥係啦。如果你拆翻開佢咧，皮蛋學過噶啦，瘦肉學過噶啦，即係將佢拼埋一齊嘅啫。 皮蛋燒肉 燒肉 燒肉粥 係啦，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個咧。唔係好多地方有，但你一有我一定會嗌嘅，就係、是、豬肝粥。 哇，好食啊！ 豬肝粥， 豬、 或者你叫豬潤粥。 係啦，或者豬潤粥，我哋都啱豬肝係啦，因為客家唔會叫豬潤嘅，就叫豬肝。 豬潤真係幾好食 嘅，係咪好好食 啊？更加好食， 係咧， 豬潤飯真係好食。 你知唔知仲有 嘢可以代替？ 好出名嘅係豬潤麵啊！ 哦，知， 好好食啊！我系最近先至有机会 有一档食专食猪软面， 冇错。哇！我就系次次去亲咧，佢个门口都排队， 排满人。 系有一次晏昼嘅时候见到冇队排，哇！即刻冲入去食完一碗之后，就真系知道点解咁驰名啦吓。好啦，另外仲有就系头先啊， 猪软猪软粥讲咗未啊？ 猪， 次次你人讲你又瞓。 猪肝粥， 猪肝粥，猪肝粥，记住啦，猪肝粥。 佢今日態度好差， 係我都覺得係，係咪其實琴日應該係咪睇錯咗醫院？ 你頭先講兩個，佢又話冇聽，真係麻煩。 我知嘅，我知嘅， 問多次唔得， 你唔好咁啦，教學相長啊嘛。 OK， 得 好啦， 吞咗啦。 第九樣嘢咧，頭先你有講過嘅嚇，咁啊就係咧，其實有時大家都會得清清地嘅話，就會食乜嘢啊？ 白粥、 黑粥、 黑。 系啦，其实有时候我都中意嘅，即系白粥油炸鬼，我觉得 哇一流啊， 好怀旧同埋好衬嘅两样嘢。白粥 放啲油炸鬼落去都好正， 冇错，一定要染落去嘅， 系啊， 系咪啊？即系呢一个系非常之怀旧嘅一个做法。 阵间去食一碗。 最后尾啦，就系牛脷酥啦，就系 尿 呢酥， 尿酥， 尿呢酥， 呢 系啦， 尿呢酥。 OK， 好啦。 OK。 十样嘢，我哋再重复一次咯喎吓。第一样就系油炸鬼， 油 炸鬼， 油炸鬼。 第二就系炸两， 炸两。 第三就系 炒 粉， 炒粉。 第四系煎堆， 煎 堆。第五嘅系艇仔粥， 艇仔 粥。第六是及底粥 ，keep 粥，好易。第七皮蛋瘦肉粥， 皮 蛋 烧 肉 粥。 第八，你觉得烧肉咧就系变得烧肉啦，呢个系烧肉粥吓。好啦，第八是猪肝粥， 猪 肝粥。第九是 拍粥， 拍粥冇错。第十是牛脷酥， 牛脷酥。 一阵啱翻嚟，我哋会有 铁 结插音。 讲得太迟，伤口中不迟，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志，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你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毁。真心价值太过便宜，交替我还。 日让我要流力相爱。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好啦，点嘢咧？客家婆来咧，即系猜字嘅。 铁拆烟。 系啦，招一突击测验啊，入得佢啦。 渣啊！ 做咩事啊？今日你哋两个好似交换咗灵魂，因为平时 渣 咯，反应应该系倒转噶嘛。今日好似就 识唔识讲啊？突击测验，铁结测验啊！ 啊叻啦叻啦叻啦，系啊叻叻叻叻，好嘢好嘢好嘢。 琴日医生同佢打通嗰任督， 我都应该系冇错，系啊， 由上通到落下边，清走啲垃圾，塞呢条塞住咗。 咁啊好啦，日日都去啦，咁样 唔 好翻嚟啦。 我讲，我一打俾张医生同你 book 位吓， 日日都 book 系啦。 我谂到啦， 嗰个病房， 我自己喺屋企 DIY， 得闲女 通一通佢。 系啊，唔系我谂佢系中意用啲啫喱嗰啲咧，喺碌下个肚啊，即刻成个人今日醒咗好多啊，嗬。系啊，你得闲打啲啫喱食啦，不如。 哦好啊， 即系系我觉得你应该系成支饮咯，好嘛。 好啦，铁测验。 好啦，嚟咯噃吓，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呢个突击测验咧，就系捉档篇啊吓。第一，你使唔使试下你哋嘅？ 叮！呢个系 小张张咧，砰！ 咩小张张啊？佢唔系小张张啊！ 我咪就系话你系小张张嘛，你系叮啊嘛，小强强咧， 砰！ 今日系砰， 咁慢嘅佢个砰， 佢而家开始嚟啦，系啊，应该要食翻啲啫喱先得。 你上次嘅砰唔系咁声噶，你 上 次 系砰， 但佢听唔到嘛，所以今次咪砰 叮 教嗰个音。 我唔好，因为我听唔到。好啦，第一题， 好， 相传喺南宋时期， 叮 叮 姚揸攰 咁叻嘅， 梗系啦，秦桧 为咗杀害鄂妃， 你个啫你去边啊？ 平民百姓用咗乜嘢嘅食物嚟去表达佢哋咧对于呢一位奸人嘅愤怒咧？你 老师讲。跟住你唔好就喘把肺啦， 因为我做咗好多个资料搜集，因为所以咧，我希望可以摇佢教学啲 单 词 啊。嗰时仲有个像咧，阿秦桧跪喺度 啊，嗰个唔关事，嗰个下次教到先啦。就叫做油炸鬼，油 炸 鬼， 我谂起就唔系好舒服，所以我唔想答呢个题目。 第二题唔舒服，你都唔好。 俗语话人当管闲事，替人出头。喂，你做咩做？ 帮 帮。 我嚟， 喂，你唔可以按住炸 料， 炸料 系啦，炸料 麻麻地啫，你听得 关你咩事啊？ 第三题，广播 界 中， 其实呢个老师系应该炸料系嘛，唔系做炸料。 有啊，何文慧博士有讲过 炸料啊。 明白系炸料嘅，但系其实有时有啲嘢咧，你会应该系借一个音嘅话，就系话你做咩嘥 晒人哋啲时间， 又或者咩行走江湖啊？咁你都知道其实系啦，咁 够啦，老师唔好睬佢啦。 冇，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做咗好多资料搜集。OK， 第三题，广播界中俗语话技术出错就帮。 巢宽， 巢宽是啱的吓，好啦，第四题，乜嘢碌碌金环满屋叮， 正对， 发音非常准确，是正对， 二比二， 正对碌碌金银满屋。第五题，有乜嘢系一啲补血圣品？叮， 苏干竹， 好嘢。今日好叻啊，两个都吓， 咩啊？ 旗鼓相当。 啊、 第六题，乜嘢食品其实原先系来自广州丽运？叮 叮，听仔族， 冇错啦，系听仔族噶，喺水上人嘅咧，喺河面度贩卖嘅， 知唔知啊？ 三比三啊，知道啦，多谢你教诲啊。 好啦， 揭拆嘢啊嘛，唔好嘈啦。 第七题。在明朝的时候为了要讨个吉利，父母是会买啲乜嘢帮？ 啊，答五答 四 答 三二一错， 呢个咁啫，贴贴咗。 父母系希望买啲乜嘢？ 佢个态度好差，去撞佢。 你听我讲埋，你都系， 我冇答啊。 你哋两个都系。好啦，而家我哋可以再补答啊吓。父母会买啲乜嘢俾仔女食？希望佢哋考取功名咧。 叮 叮 ，keep 之族 系啦，就系 keep 續啦 ，keep D 續啊 ，keep D 續啊，你又 keep D 續，不過你當啱咪啱咯，我冇 知 所謂， 佢好衰啊，係 啊， 我三米講一句衰嘢， 你放心，就算佢贏咗，我都要罰， 咩態度真係好差， 因為啲品行方面嘅真係好差， 你俾個黑豬佢咁， 係啊，我會忍佢，我忍到佢最後尾啊，我就一巴 扯大力啲喎。 第八題，行內嘅術語，行內會稱為下火。哇！你都齐、啊，不如你一齐答。我都 黑族， 唔系错嘅，又称为有味族，系叫做乜嘢啊？五四，又系 皮炭族， 皮炭烧肉族。 好啦，两个都啱嘅，系皮炭烧肉族啊吓。佢哋行内称为下火，又称为有味族，冇错、 哦。 另外啦，行内人叫乜嘢系靓女啊？ 黑族。 喂，你唔可以咁样叫咗之后先慢慢睇。 佢根本唔知乜嘢。老师，黑族， 黑族系啱嘅。下一个，下一句， 苗栗族， 苗栗族， 苗栗族。 我讲咗先，啱埋。 老师，嗱佢赢我冇所谓。Never mind，Never mind 啊 ，Never mind。 同埋你可唔可以解释点解你嗌完你呆咗住？你又先又 点？ 你又话自己查查咗啫，你又话好快。 我真的有啖气啊！当时我有啲窒息嘅感觉。 你都叫怨气嘛，精致好多，咪喺电视机爬出嚟咯。嗱，你试下喺个电视机爬出嚟啊！ 喂，太细喎，你睇个电视机， 棘住个肚，棘 住 个肚， 有本事。 跟住到最后咩系缩翻入？ 我谂呢只猫。 你做精子都做唔到啊！你爬唔到出嚟啊！ 冇错啦，咁惨啊！ 啊 其实都几好笑喎，爸爸，只鬼爸爸，唉、哎，出唔到嚟算啦。走、 啊，下次先吓你。 测验点讲啊？ 我唔中意答你啊！你又唔系老师， 唔好彩嘅啫，唔好彩。 笨摊， 好翻嚟啦！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就 笨 摊 啊， 笨摊啊， 闹人都唔识。 系啊，就会有呢个 Doctor Eric 啊，就系、是、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 主 人， 冇错， 冇错啦吓。 系啦，就会讲下咧，如果你真系想去啲宠物店嘅时候、去买翻只狗仔或者系猫仔嘅话，我哋应该要点样？ 但我哋系支持领养嘅吓， 系一定系支持领 养，支持领养， 而且亦都唔好弃养。 冇错啊，要有爱心。 冇错。 好，哇，33度而家，相对湿度65%，先听11: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在同内地讨论通关的问题上，香港需要有专业对接。他已经向中央提出有关建议，认为有专家对接之后，就可以实现逐步有序通关。林郑月娥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民建联议员李慧琼问，香港要同内地通关还争什么条件？林郑月娥说，过去一段日子，特别是第四波疫情减退之后，她个人从未停过向中央反映市民对通关的期盼。目前本港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本地已经清零超过21日，外防输入亦都做得非常严格，甚至引起部分商会和外国领事反对，认为太严苛。但她认为外围疫情相当严峻，本港有需要严格执行外防输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其中云南有9宗，上海6宗，广东4宗，无新增死亡病例。上海再多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新增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亦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95,083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9,652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2,0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一星期再次超过2,000宗，再多4名患者不治，累积增至265,400多人确诊，2,334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超过2,000宗。韩联社报道，首都圈地区确诊病例时隔一星期再创新高，占超过70%。防疫部门忧虑中秋小长假人流增加，可能令首都圈同非首都圈的疫情形成恶性循环。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嘅时间啦，33度气温，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翻嚟我哋嘅呢个宠物时间，同 Dr. Eric 打个招呼。Dr. Eric， 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 你冇乜嘢嘛？点解你把声变成咁嘅 ，Dr. Eric？ 哦，比较磁性啦，系咪？ 好 sexy 啊， 好 sexy 啊， 衬晒你个靓仔样。 系啊， 琴晚唱歌唱咗成晚。 我琴晚唱歌唱成晚。 真系啊，我听下你几关心你。 系啊。 你唱咩歌啊？ 啊， 有冇唱《小妹妹日记》啊？ 少少私人嘅嘢啦，你知啦， 唔系咯，私人 嘅，系啊， 好犀利。 但系你去埋啲风月场所 嘅，点解你咁话人哋啊？ 唱俾个女听嘅风月场所， 唱俾个女听啊？系咩？你有女噶？你 而 家几多岁？ 系啊，三岁 啊。 哦 okay、 你咪暗佢瞓觉唱歌啊？ 唔系，我个女系直情 disco light。跳舞嗰种唱歌嘅， 哇！三岁 disco life 系啊， 哦，好得意 ，OK，OK， 好。 好，喂，嗱，翻嚟我哋今日题目啦 ，Dr. Eric， 其实今日呢个题目咧，就因为我自己以前都试过啲嘅经验嘅， 系 咁、啊、我头先都重新都讲噶啦，咁大家就领养当然系一个即系首选啦。但如果有一日你咁啱，因为有时呢啲系会发生 嘅， 你行过一间宠物店，你觉得嗰只狗望住你，你觉得只猫仔望住你，突然之间你就好想带佢翻屋企噶啦，就会系啦，就好似情人嗰啲捉钱咁样。咁呢我就试过嘅，咁嗰次嘅经验呢就係话，咦，我完全之前冇諗过佢要买啲宠物，係行过突然之间叮隻狗仔望咗，哎呀好得意呀咁样。好啦，你知道啦，一中咗招之后呢，你好难跳返出嚟㗎，即係当你一抱上身抱上手之后。 千祈冇。是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 你一同佢有接触咧，嗬，系咪啊 ，Dr. Eric？ 讲啱，我第一个建议就系忍， 第二个建议都系忍， 千祈唔好，千祈 抱上手 你 就死啦！你 抱咗上手，你行翻出去噶啦， 系啊，行 翻出去。好啦， 你会咁样生个细蚊仔啊？唔会，因为佢你行行地都养十几年嘅，你唔应该咁中。不过我相信你行嗰阵时候都有心去买只狗，你先行嗰条街嘅，我估系咪？ 佢话冇喎， 或多或少啦，但系 有 睇下咁咯，即系自己谂。 你冇嘅 话， 你 点 会睇下咧？即系等于我唔想买对鞋。 但嗰次咧就唔系一个好嘅 experience， 我先买后都同阿李丽月 share 咗啦，就系、是、咧我带咗翻，即系买咗啦 ，OK， 带翻屋企之后买晒 狗仔， 我之前屋企乜嘢都冇嘅，即系连冇笼 啊， 冇片啊， 乜 都 冇， 所以咧佢做咗一笔大生意，因为只狗咁就6000-7000到啦，再买埋几克，差唔多五位数字噶，因为7000-8000啦，起码都接近五位数字噶，拎住好多嘢咁翻屋企啦， 好开心 啦、啊，好、开心啦、 啊，新玩具 唔够一个礼拜。佢開始有啲叫病徵啊！我而家形容翻，即係總之好冇神冇氣咯，即係就馬阿老師平時咁樣耷頭耷腦啊咁樣，咁你就明啦， 日日都係咁樣，明啊， 就明 好精神 嘅 喎， 鼻水啊，係咪啊？即係眼有啲嘢黐埋，係 啊，跟住唔食嘢嗱，人哋話咧，小朋友同狗仔最誠實嘅，佢唔精神，佢唔食嘢。就一定系唔舒服， 人都系啊， 人啦，细路仔啦，或者 唔食嘢，大镬添啊！细路仔唔食嘢， 系啦， 系啊。 于是咧，我就同佢讲啦，同个宠物店讲啦，佢咁啊，可能佢唔适应新环境啊，你带佢翻嚟，我同佢帮你 take care 几日啦，咁佢都 OK 嘅，即系佢嘅态度，我同你 take care 几日啦，睇下佢咩事啦，咁样好啦，交完俾佢几日之后，未得啊，仲系唔舒服，再几日之后走咗啊，话俾我听只狗冇咗啦，只狗，我俾翻钱你啦，咁样。唔係嗱，即係咁講，佢叫做有個 option 俾你嘅啦。佢一係你揀嗰一隻，一係俾翻錢你。 唔會咯， 我唔揀啦，你俾翻錢我啦咁。但係咧嗱，雖然我可以咁講，錢我係冇損失到，因為佢原幾多錢就俾幾多錢，係啦。但係當然買咗啲狗糧開咗就冇得啦嗰啲。但只狗嘅價錢俾翻，但係個心靈咧係唔舒服嘅，因為你睇住一隻你中意嘅動物喺你面前， 整嘢食咯， 由精翻嚟嗰日精精神神到。都咁样系咪先？所以我就想带出个问题，其实多多嚟啲人成日都传啦，嗱，我唔敢话一定系传话有啲宠物店某一啲唔好嗰啲咧，系有啲咩药咧令到佢好病，或者佢明明有事都变冇事，系咪真系有啲咁样嘅咧？ 其實都好難做嘅咁樣。你話有冇可能我可以即係整對夠精神幾分鐘 ，from 一個好病嘅病態，或者得嘅。OK， 你可以打啲糖水咁樣，一隻好病嘅狗可能會有少少回光返照嘅感覺啦。我相信唔係即係絕對，我相信發生過。不過你話係咪日常生活發生？你個故仔咧係好普通，係即係你買只狗，你其實個問題係個寵物店環境好面區。個來源又好有問題啦，咁就其實喺一般嘅發展嘅國家咧，其實而家唔興喺寵物店有貓狗賣噶啦， 咁點啊？ 係賣係啦，全部都係賣嘢食啊，賣其他啲臨時嘢。 咁佢哋嗰啲寵物喺邊度嚟？除咗 你寵物就應該喺外國就好多時喺啲 breeder 嚟啦。 哦，係係。 不過嗱，香港而家有個陷阱喎，其實出邊咧有好多無良嘅 breeder 嘅都。 嗯。 係咪？所以就唔係個個都係，絕對唔係啦嚇。 其實而家香港咧唔可以 breeder 嘅。 你 要有牌㗎喎，你唔可以自己搵个一对狗仔啦，係咁生係咁生，跟住出话唔得㗎喎。 你攞去买就 犯 法。 虽则係啦，但都知道但係好似好多不法嘅。 好啦，所以有啲 tips 可以俾大家啦。即係第一样嘢，有啲 tips 你就知道应该喺边度买，係可能唔係个宠物店买最好㗎啦。第一样嘢呢就係一定要有个 license 啦，一定要用处出，同埋你要 check 个 license， 佢个 license 同埋佢你去个地址。要一 样， 要一 样。 Breeder 个地址， 哦，系啦，即系可能嗰个牌都系假嘅，你意思系？ 系啦，绝对有可能，同埋或者佢即系无端端有个污糟嘅地方去繁殖嘅动物，就有个靓啲嘅地方去攞 license， 你唔知嘅。 吓，会咁噶？ 系啦，同埋一个好， 有时见到赌破有啲地方，吓，即系离晒谱噶嘛。 同埋你去，佢应该欢迎你去佢嘅即系狗仔嘅环境啦，系啦，你要睇系。是干净，是合理够大的，同埋佢好欢迎你去，就唔系，同埋最好就。 Eric 啊，宠物店有几大啫？佢系冚唪唥执晒啲笼噶啦。 佢讲紧 breeder。 咁啊系啦，系啊，所以个答案系个宠物店都应该系有个 breeder。其实我识嗰啲好啲嘅宠物店咧，其实都冇动物喺嗰度噶啦。你佢可能摆嗰度系自己啲动物吸引你，你话你想要乜嘢，佢自己后边 breed，就唔系喺个。铺头俾好明显一个细笼嘅环境，啲狗仔嗰度好多问题嘅。其实一只狗困住喺个笼，即系如果喺嗰度太耐咧，其实会制造好多行为问题啊。啲狗可能会兜转啊，狗过分紧张，因为少出街啊，同埋佢惯咗大小二便喺自己瞓觉嘅地方，呢啲可能一世嘅问题嚟嘅。之后 明白啊。咁其实嗰阵时咧，我就我未买之前咧，我就问啊，其实咧我点知佢健唔健康？咁我店员咧就讲咗一样嘢，咁我当时我都觉得系有合理嘅，佢就嗱。摆落嚟，你同佢玩咯。咁如果佢你俾少嘢食，佢又肯食，佢又玩，佢跳跳扎扎，咁精神就唔会病啦。咁即系，但系我而家事后谂翻，我就话当时佢精神啫。但系佢翻到我屋企几日后就开始病。咁但系我屋企我已经做晒所有，譬如我买啲消毒药水，连地板都消毒埋啦。咁冇理由喺我度即系 唔系系佢记得啲病会潜伏啦。其实啲狗仔喺嗰度好多时喺个宠物店唔耐噶。即係擺喺度，咁啊好明顯有 turnover， 佢想翻去再買咗俾你，咁啊下一隻咁樣啦。其實喺嗰刻精神冇任何表示啦，所以就最緊要係成隻狗個來源係唔係好好，就唔好喺一個籠嗰度買隻狗。 即係咁樣講嘅就係 Doctor Eric， 我哋可唔可以當嘅就係，如果我哋而家喺嗰啲寵物店度見到個係個陳列品，係 啦。你 个 display 嚟嘅啫，其实系咪 啊？如果你咁样谂系最好啦，系啦，应该喺后边喺个地方嗰度买，同埋佢唔止欢迎去你佢个地方，应该欢迎你见佢妈咪爹哋。你会想，你会想 有啲人会咁拣嘅。 O K， 系睇埋佢个爸爸妈妈咩样， 睇下佢系乜嘢血种。 系啦， 系都得嚟。如果我譬如我而家当埋车咁先算啦，我睇下架车，咁啲人就会教你，哦，车咧就睇下佢个 engine 啲声，睇下入波会唔会震。如果狗仔咧，我有乜嘢可以喺現場？我真係想買呢一隻面前呢一隻，我唔係睇 breeder 入邊個房嘅，我想睇呢一隻有冇嘢睇，譬如睇個眼屎啊，睇下佢 有 冇嘢可以 judge 到啊？ 好明顯呢個初步啦，你買咗架車睇完表面嗰啲嘢，你都帶去。但係個 mechanic 冇錯，冇錯。 咁啊，最尾就你未帶翻屋企前，你帶去睇醫生啦。不過你喺現場嗰度可以做乜嘢？嗱，第一樣嘢唔好急。你可以睇嗰度，系啦，你一望住咯，望几个钟头啊，系咪？ 望 几个钟，系俾人闹， 唔系冇人闹嘅， 冇人闹嘅， 系你应该 咁个玻璃， 个几个钟去投资付十几年，我认为抵啊，系咪？咁啊，系啦，嗰个 ROI 好啦，咁你应该喺嗰度望，咁啊睇下佢有冇打针啦。佢你要見到佢屙屎啦，係咪？食嘢玩活動，同埋唔好買最細只嗰只啦。 系， 但系你呢个好讽刺啊，因为好多人买就买细身啊嘛，就 系 话 系啦，呢、這个唔好鼓励，因为其实咧就因为而家就变咗好多宠物店细身系系卖贵啲嘅。個寵物店，所以咧就變相變咧，啲寵物店就開始知道，原來細啲狗細啲好賣嘅。咁啊，第一樣嘢 ，breed 啲狗越嚟越細啦。二咧就係、是、營養不良咯，只狗唔好快高長大咯。咁、啲狗就弱啲，所以其實唔好鼓勵我鼓勵人哋養買最鬼大隻嗰只。其實好多時咧，記得我同你幾高都係我媽咪爹哋幾高嘅啫。所以啊，所以快高長大冇問題嘅，買只大啲唔表示佢大個嗰陣時會高啲嘅。 至少就是你见到佢咁，即系壮健啲， 细只会身体可能差啲系嘛？ 一定添啊，保证。 因为 breed 到你中意咁啊嘛，我咪整到佢咁样咯。 Okay, 但系其实系 要揾啲粗壮啲嘅。 哦，明白明白。 所以一般人系咁啊，所以你睇下，即系有啲嘢就要少少功课啦。譬如你要识睇啊，佢好依棚成棚骨咁样嘅，嗰啲就唔好要咯，要肥猪白白咯。 我呢知啦，系嘛？就好似你买猪肉咁，你都唔会买成棚骨。好啦，多谢 Eric 啊！我试过有一次真系亲身嘅经验啊，我都唔知道究竟应该系发生啲咩事。好耐好耐之前啦，咁我就有一个朋友啦，就喺宠物店嗰度咧就买咗一只狗，喺嗰啲101斑点狗，有一期咪好兴嘅，咁、就买咗一只咁嘅101斑点狗啦。点样养下之后咧，咁大约系养到两个月啦。佢由呢一个就系白色底。黑色一点点变咗嘅就系黑色底白色一点点， 调翻转 佢甩色啊！ 哦， 咁好少 系、 但唔会噶系嘛？即系 唔会噶， 我幻想唔到，即系嗱，有一 Ida 朋友有啲蠢，人哋即系游咗只狗啦吓。系啦，喺我相信有啲地方可能会，不过咧就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系、是。我有啲狗都会即系生长期间会变下颜色，嗰啲纹会一模一样嘅。 哦，但系佢唔系，佢真系变咗两即系啲色系即系应该咁讲咧。系啦 ，opposite 咯，就开头嘅就系白色比较多，跟住变咗 黑 色，变咗比较多，变咗只黑狗咯。 咁呢个唔系嘅，呢啲咪斑点狗嚟啦，不过即系有啲怪啦，呢个就即系。未听过， 系咧， 装假狗啊， 真是啊， 系啊，多多 Eric， 其实咧，头先佢所讲呢啲叫做纯纯种嗰样嘢咧，嗱、即系如果有啲 breeder 咧，可能佢已经沟到啲乱杀龙嗰啲咧，我哋其实有冇啲血统可以跟得翻噶？其实而家买狗仲兴唔兴睇血统嗰啲咩证明书啊？ 系啦，证明书第一样嘢啦，记得佢宠物店咧，你第一样嘢你入去应该有个怀疑先，佢讲乜嘢都可能佢买架旧车俾你嘅啫，所以咧就一佢啲纸 好信晒佢， 系啦，啲纸张系咪真？我见过啲话喺台湾飞翻嚟处理嗰啲就系纸张假嘅，啲、真 假嘅血 系啦，个真假都可以系好明显假嘅。我试过有啲咧嚟到打齐晒针，话佢五个月大，你望只狗系即系其实啲狗都已经 under 三月大咧，个兽医其实都可以几准确话俾你知系咪嘅，所以咧你见到话完全唔对啦，呢啲两只狗个 number 一样嘅，因为你如果留心，我记得有几次咧，见到张金卡有问题，留心咧，原来我留意到佢嗰张晶片嘅 number 啦，因为渔农处指定买只狗一定有晶片啦。咁啊，个晶片 number 你见到咧，个角落佢翘起咗嘅， 咩意思啊？咩？ 个贴纸翘起咗。即系话俾你知咧，呢、个贴纸系 tamper 过嘅，又喺第二只狗黐过嚟嘅。 即系贴一张假嘅落去。 系啦，唔系嗰张针卡可能真，因为有晒兽医诊所嘅签名，不过可能嗰只狗死咗啊。 哦， 咁都得，跟住用个假嘅身份， 咁用翻只狗 思 维咯，系啦。 哦，哇，真系咩都有， 好多古怪嘢噶，所以咁你头先讲话名种或者，其实我建议咁样啦，合眼缘 OK 噶啦。其实我咁 唔好理嗰个咩 名名种 啦。嚟到问，呢只唔系松鼠狗嚟噶，咁我望住好明显系松鼠狗嚟啦。不过你话系咪正宗咁啊？即系祖宗十八代，梗系一睇就唔知啦。你可以去抽血 check 嘅，不过就冇咩意思嘅。其实你问我嗱，所以就我认为合眼缘，你认为靓就靓啦，系啦。如果你想啱嘅，你就好多时。香港都有啲 breeder 係有即係、就是、有佢個即係媽咪爹哋嗰啲出世紙register 嗰個狗會係有嘅，不過就呢啲就比較罕有同埋難揾啦。不過你可以試下去啲狗展去問咯，如果你真係想咁樣。不過我都鼓勵領養隻算啦。如果 冇錯嘅，我同意嘅。 养狗咧就要耐性，我成日同人講，我有舊時有隻阿富汗獵犬，好靚嘅，領養嘅。 你要等嘅就其實乜嘢舊都有。香港人，你知香港噶啦，我成日我啱啱最近買嘅音響，而香乜鬼二手嘅音響幾靚都有人二手買。係 心急冇人 嘅。係啦，因為香港人係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樣，所以貓狗都一樣嘅，乜嘢品種都有。 但係多啲人話想問多一個問題，即係話咧，有啲人就話某一種啊，我而家唔講嗰只 breed 嘅名啦，咩狗唔講啦，就話喂有啲狗咧，雖然佢好靚，但係佢嘅性格比較差喎，即係人咁樣嚇。咁、我又唔知啦，係咪真係凡係呢一種狗都係好差嘅，唔聽話嘅、stubborn 嘅，我唔知係咪咁啊？會唔會唔會係咁？ 可以講名呢啲嘢，其實有幾種狗係即係出名係有啲難養噶啦。啊，譬如雪貂啊、柴犬啊， 雪貂都係咩？ 係啊，雪貂係啊，好多時脾氣差。我有少少懷疑咧，其實好多狗種咧，金毛有時都唔係咁。 金毛都係咩？金毛唔係好純嘅咩？ 啊，唔係一定噶。最嘅我記得即係幾年前先有個金毛咬甩咗一個阿婆隻手。 哇！ 啊、所以其實冇即係我唔係話金毛唔好啦。我意思係其實係啦、我懷疑啲有啲狗種咧 ，B B 嗰陣時候，依人第一樣嘢唔識養啦。OK， 同埋好多時咧就唔識教，又打佢，又鼓勵咗佢一個惡性行為。加埋頭先講話，可能喺寵物店只狗都係轉圈轉咗成幾個月先至俾你咁樣，只狗都有啲即係精神問題啦，係啦。所以咧同埋加埋有啲狗咧，就好似頭先講嘅品種，有一樣嘢係 common 噶，細嗰陣時好得意。咁啲狗咧就得意啦，佢哋就以為玩具咁樣啦，原來隻大狗嚟嘅。佢細嗰陣時俾佢撲，不過大個撲就好大件事嘅。細個咬係好得意嘅，不過大個咬就好大件事嘅。所以 即係佢啲行為咧，細個嘅時候你覺得好得意，喂同人一樣嘅咋。細個時候嘴嚼嚼，你覺得好可愛啊。到大個咗，你講乜佢都話翻你， 你 就唔可愛。 你聽我咪知咯，一啲都唔可愛㗎，而家係啊，又嘈，係 啊，啱㗎，啱㗎，啱㗎，係。同埋咧 ，Dodo Eric 以前有聽講過咧，某一啲犬咧，我唔記得边种啦，系唔适宜同小朋友一齐养，因为佢哋系会咬佢嘅，即系会有少比较凶残啲嘅。 定系其实系冇嘅咧？ 其实咧嗱，咁样啦，我有个 rule 嘅，任何狗只同个细蚊仔 都拍匀，系咪咧？ 都要观察噶啦，唔好，你只狗几乖，你一个意外就出事噶啦。不过咧，其实反而咧细好细嗰啲狗仔唔啱细蚊仔，因为惊佢嗰啲比较脆弱，好多时就细蚊仔。 个细路惊细路仔整亲佢啊，唔系惊边只狗？ 你知啦。细路仔系最残忍嗰样嘢嚟噶，系啊，乜嘢你乜嘢喺街边讲唔到嘅嘢，细蚊仔喺个 playground 都讲噶啦，就做噶。佢哋有打交，我哋大人唔会打交，所以其实佢哋系比较粗鲁嘅，所以咧其实唔系好 唔识爱锡， 系啦，都我会建议即系中型狗系最好嘅，譬如斯塔沙啊，呢啲咁啊，或者即系 poodle 啊，大只少少个 poodle， 唔系嗰啲台嗰啲啦，系啦，咁样就会襟咬啲啦，就系识反应。 金牛金定不过都要爱锡佢嘅，要爱锡佢嘅吓。好多谢咗 Eric， 多 谢晒，唔该晒， 拜拜。 今日十二点后，我哋会有位语言治疗师吓张先生同我哋讲下小朋友讲嘢，咦咬音唔正，应该点？咩小朋友需要帮助咧？咁样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肩。 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为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喝着这段屈结。这世界最难解，仿佛不自结，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 陈柏宇杰 CIBS 现代山海经，游走香港山与海，探晒我哋同大自然嘅共生关系。 一粒盐嗰个重要性系可以好大，讲紧你食一粒盐，你都真系可以同人同自然去连结，又可以连结香港同埋成个人类史。 港股星探二以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为主题，介绍嚟自印度嘅故事。 And when my voice is silenced in death, my song will speak in your living hear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好啦，星期三的中午12点的啦，33度气温，相对湿度 63% 的。今日大致天晴啦，同埋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同样地都系比较热嘅，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雷暴。我哋先听12点嘅新闻报告。 调查起火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进入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熱帶氣旋康森會在未來幾日進入並橫過南海，在香港以南至西南大約500公里外掠過，大致移向海南島。天文台會在明日日間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与空心相关的狂风骤雨和雷暴会在星期五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此外，现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灿都会在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随后有可能进入南海东北部，并和空心出现相互作用。两个热带气旋的移动路径和发展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 恒生指数报26,218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86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蚊，升5毫；美团259.8，升2.4；阿里巴巴170.3，升3毫；快手98.75，跌3.15；小米集团24.5。跌5毫，友邦保险93.95，跌1蚊，盈富基金26.84，系跌1.4，比亚迪股份270.8冇起跌，安达体育167.1系升7.3，京东健康79.25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13，瑞士法郎8.456，澳元5.744，加元6.151，新西兰元5.525，欧元9.2077。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46。日经平均指数报30,062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6,67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8.11美元，卖出1,79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咧就挤塞，龙尾喺纪元。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嘅嘉宾系 ，Hello， 我系嚟自飲食业嘅人力资源总监莫伟基。简单咁讲，唔使怕丑，唔怕丑咧就一定会达得到第一步。第二咧就系、是、主动同开朗，因为唔主动咧，我哋好难同客人有沟通。 微电康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头先预告咗啦，今日咧，我哋嘅亲子时间咧，嘉宾咧来自一位语言治疗师啊 ，Terence 啊，早晨啊 ，Terence。 早晨，陈天朗先生 ，Hello， 你好。 陈 生，你好。 Hello， 你好啊。 嗯，冇错啦。咁其实讲到咧，嗱，呢个都有我少少自己嘅经验嘅啊，或者我因为冇同阿 Terence 倾过呢样嘢啦，咁都话翻俾阿 Terence 知。我因为我女细个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咬字咧咬得唔系几正嘅，即系你会觉得橙。 扛，即係佢好似有啲嘢黐住黐住，大家明白我意思啦嚇。嗱、老人家有個唔係幾好嘅形容，叫黐脷筋啦嚇。咁、但係係咪關佢脷筋事咧？咁我一間都會問翻，即係甚至有啲人話喂要剪喎嚇，唔係啩？好得人驚喎咁樣。 好似講到好似啲雀仔咁樣啊。 係啦， 不如咁樣咧，問下 Terence 咧，其實實際上喺語言方面啦嚇，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咧？係咪會唔會係其實麥台想問？譬如可能係咩甩牙啊、懶音啊，係咪所有即係呢啲咁嘅嘢，我哋係應該要點樣分類咧？ 因為當小朋友識開始講嘢啦，嗱佢未識講嘢，你就唔知佢有冇問題啦。開始識講嘢啦，咁去到幾多歲，父母留意到佢咬字不似預期嘅時候，係應該擔心咧？因為阿 Terence 亦都有啲人講過，你嘅女而家咁細，唔使住噶。佢話咧，遲啲佢就會再大啲咧，佢從觀察啊、練習啊就好噶啦，唔使揾治療師噶咁樣。 係。 咁其實係點咧 ？Terence 我同你逐一解答啊。 好啊，好啊，或者咧，我首先講一講，簡單講下，其實香港嘅言語治療係包括啲乜嘢嘅服務啦？即係例如小朋友嚟講咧，頭先你哋講嘅咧就係小朋友嘅發音。 嗯。 咁咧，但係除咗發音之外咧，其實小朋友嘅語言發展咧，都係言語治療師嘅範疇之一嚟嘅。即係例如佢個語言嘅理解、表達啊，講嘢會唔會句子好短或者問非所答？咁其實呢啲咧都係言語治療嘅範疇。 小強，你 我知你笑乜？係，其實我都係大人嗰陣時候可唔可以揾你？我唔明白。OK， 哦，即係其實有好多個範疇嘅喎。 係啊，例如頭先未講完就係、例如講嘢唔流暢啦，即係大家所講嘅口吃啦，或者係有啲聲線有問題、有困難嘅咧，其實都係範疇之一咯。 口吃都是 的好多啊，系啊！ 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口吃就是有时咧嗰啲 系 系系， 但系最惨咧，有时咧就话阿妈成日告诫我哋，你唔好玩啊！即系我哋又俾我玩嘅学啊嘛。你讲讲，你真系变咗口吃，你衰啊？会唔会噶？即系我哋细路仔贪玩咧，你啊，我讲讲下会唔会真系变咗口吃噶？ 咁呢个就真系未见过，系因为玩而变咗。 咁但系原因系咩？点解小朋友会口吃嘅咧？通常因为咩？ 其实口吃咧，同头先所讲嘅言语同语言嗰个成因咧，就再复杂少少嘅，因为佢其实系有少少心理上面嘅影响多啲。咁但系头先讲到发音同埋系语言嗰啲咧，其实就系一个发展性嘅障碍嚟嘅，咁样咯。 哦，口吃，因為佢 到咧咩年紀需要關注咧？其實語言咧，即係小朋友講唔講嘢啊，或者係回唔回應到大人嘅説話咧，其實就會早少少去觀察嘅。即係通常小朋友去到兩歲左右咧，如果有好明顯嘅落差咧，其實已經建議家長帶小朋友去睇言語治療噶啦。不過發音咧，就可能真係好似頭先啊主持人講咁咧，可以再觀察多少少都未定嘅。 嗯 ，OK。 點解係唯獨是發音係可以再觀察到？我可以觀察到幾多歲，我哋先知道佢真係有問題 咧？係啊，因為咧發音咧，其實佢嗰、那個訓練咧係冇言語即係語言咧咁容易嘅。即係發音嘅訓練咧，其實係牽涉小朋友多少少嘅智能啦，同埋要理解嘅嘢多啲啦，咁樣咁，而且咧，廣東話嘅語音咧都有幾多嘅音咧，係去到三歲甚至乎三歲半咧先至鞏固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發音嘅評估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建議，例如三歲啦，甚至乎觀察到三歲半先至介入咧，都未定嘅。咁當然都視乎會唔會有啲個案係啊，佢有明顯嘅其他困難啊，佢嘅口腔肌肉嘅發展都有異樣嘅，咁嗰啲有機會會早少少咯。 我以前曾經聽過一位你哋嘅語言治療師從業員咧，佢講咗俾我聽，佢話咧有啲小朋友點解佢咬字唔正咧？咁樣因為佢細個咧，媽咪咧剪嘢俾佢食，剪到好碎，所以咧佢任何嘢都唔係好嘴，唔使咀嚼嘅，即係細粒細粒啊嘛，即係好快就吞啦，所以佢。嘴 口腔嘅 嗰個叫jaws嗰個顎骨咧，基本上唔夠力啊，會唔會係咁噶 ？James， 其實因為嗰個口腔肌肉嘅發展咧，的確都會影響小朋友嘅發音同埋食嘢兩方面嘅。咁所以咧，冇錯嘅。如果小朋友嗰個口腔肌肉係去到適當嘅能力咧，我哋都會建議家長唔好再剪咁碎啦，早啲俾佢適應 咁少都關事啊， 咁樣咯，等佢個口腔肌肉有多啲嘅。 即係等佢有啲照下，係咪？即係俾多啲嘅 practice， 佢嗰個 jaws 咬多啲嘢啊，照多啲嘢有啲力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系啊，等佢唔好，即系嗰个能力已经到咗啦，但系都仲用紧 B B 仔嘅能力咁样咯。 嗱 ，Terence 啊，我有发觉嘅咧就系话咧，你读嗰一科，其实就系语言及听觉科学系。咁其實呢兩樣嘢係咪就係一定係連埋一齊嘅？因為我曾經有人聽過，就係話咧有啲人咧係唱唔到歌，咁佢就話冇辦法，即係其實冇人係唱唔到歌，可能嘅係佢聽覺上出現嘅問題，所以咧佢喺發音啊，又或者喺咬字嗰度，佢根本都聽唔到啊，所以咧就係佢發音錯咗。 小朋友會唔會都 係 咁？即係其實佢係聽唔清楚 嘅，因為咧對聽力障礙嘅小朋友嚟講咧，嗰個語言發展咧係一定會受到一啲影響嘅，咁所以喺我哋個課程裡面咧。就會都會 了解埋小朋友嗰、那個，例如聽力障礙啦，唔同嘅聽力障礙點樣去影響佢嗰、那個語言啊，或者係發音，其實都會係有關係嘅咯。 嗯，頭先咧 ，Terence 你提到咧，即係小朋友有陣時咧，佢係到三歲先至要擔心啊，或者之前可能係有咬字唔正。其實爸爸媽媽可唔可以一路都提點佢嘅咧？即係我哋自己喺未揾專業人士之前，自己都教佢，我呢個係橙唔係橙啊，係橙。其實橙嘅正確音係橙啊，我呢個例子舉得唔好。即可唔可以我哋爸爸妈妈自己去教佢个读音嘅咧？ 啊，当然啦，其实咧家长有好多嘢可以做多啲去帮小朋友嘅。第一就系我哋都会建议家长早啲去留意小朋友个发音啦。其实咧系一啲例如系卫生署嘅网页啊，又或者系啲言语治疗中心診所的網頁都會有很多都講到小朋友其實不同年紀應該要講到什麼音的，那我們都建議家長去了解多 些。你現在有沒有個表，可不可以示範講幾句，即是什麼年紀講到什麼音？ 有的，即例如是個 F 音這樣，飛機的飛字這樣，有些小朋友未掌握到個飛字的，那它會變成飛機啦，或者一朵花就變成一朵巴這樣。那這個 F 音原來呢男孩子可能是三岁左右要掌握噶啦，但系小朋友去到四岁都仲系讲紧悲机嘅，咁就当然要早啲注意啦。 我哋大人真系唔知啊，原来个 F 音原来有啲人系讲唔到啊，系即系发音唔到。 等我示范 飞机系飞，即系讲唔到个飞机个音啊吓。 但系其实咧，都系啱啱呢個例子都係一個發展性嘅障礙嚟嘅，即係話咧，其實喺細個啲嘅小朋友裏面咧係常見嘅。頭先我都聽到你哋問咧，即係其實邊一啲音係要幫啊，其實邊啲音係可以大下大下好啲，我都想喺度講多 啲。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因為錯音咧都有分好多唔同種類嘅，有啲係一啲發展性嘅錯音嚟嘅，例如小朋友喺二至五歲呢段時間咧係佢哋嗰個發音嘅發展期嚟嘅，咁有一啲音咧，佢講唔正咧，其實係係可以接受 嘅， 即係可以喺大啲嘅年紀講得翻。 例如咧， 係 OK 嘅。例如頭先講嘅 F 音啦，如果兩歲講悲機，咁係咪唔得啊？其實未必，可能佢三歲講得翻啦。又或者係如果佢三歲嘅時候講唔到個 S 音嘅，即係飲水變咗飲隊嘅。咁原來又係可以再睇耐啲嘅，去到四五歲都先至講到嘅小朋友咧，都其實好多。 去到四五歲先講到 S 字啊！ 但係亦都有啲音咧，其實唔係發展性嘅，即係例如係樓梯個 L 音讀唔到個樓字，變成樓梯變成油梯咁樣。咁呢啲音咧，其實唔係一般發展小朋友裡面會出現嘅錯音咧，咁我哋就會早少少去介入啦。 哇！但係爸爸媽媽真係唔知乜嘢係要幫，有啲咩係由佢遲啲先。 仲有分分鐘爸爸媽媽都發。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爸爸妈妈都可能会讲得唔正。嗱，咁同埋 Terence， 我见到咧，因为我个女头先我都讲啦，我带过去睇一啲嘅 speech therapy 啦。咁佢咧就我见到佢得意，搵个雪条棍揿住嗰条脷。其实咧，即系呢类嘅方法系咪咁样就会帮到佢啦？ 哦，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常用的方法之一，因為呢當小朋友他講不到某些聲音的時候呢，其實我們要幫他去做得回對那個動作啦，或者是用得回對那個力量呢，有時候是有不同的工具要配合的。例如你剛才說呢用個雪條棍擋住他的脷尖，有時候呢小朋友講不到個 G 音，哥哥變成哆哆這樣，那我哋會發現佢哋用唔到脷嘅後面脷根嘅力量，就用咗脷尖嘅力量，咁所以 G 音就變成 D 音啦。咁係一個好常見，亦都係發展性嘅錯誤嚟嘅。咁但係當我哋幫佢嘅時候，有啲小朋友可能就咁話俾佢聽，你試下用脷嘅後面用力啦。可能佢就做到。有啲小朋友要落手幫嘅，好似頭先你話女女咁樣咧，要用雪條棍擋住佢脷尖，等佢唔好用嗰個力啦，先至可能咧幫到佢用到其他地方發力都未定嘅咁樣咯。 因为做爸爸妈妈听就知佢唔啱音，但系点帮咧？真系唔识 教啊 ！Terence， 我想问一问咧，就系话而家咧有冇留意到嘅就系咧，小朋友其实真系普遍咧系好多时候会多啲嘅懒音，又或者就可能喺发音上面咧有啲嘅问题。 系 有冇觉得嘅就 case 系多咗，同埋就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可以讲下嘅就系个原因系乜嘢啊？ 同埋懒音你帮唔帮到？譬如朋友变朋友啊，黑色变黑色啊， 牛啊， 系 啊， 几样嘢啦。头先咧，阿丽丽就话咧。好似覺唔覺得啲發音嘅個案多咗咁樣？咁咧，我自己咧就即係過去呢幾年工作咧，其實又冇覺得係多咗嘅。但係咧，反而有樣嘢好明顯嘅咧，就係家長早咗關注嘅，早咗去留意係啦。 咁咪好事喎， 容易咗咧去 spot out 到小朋友係有呢個情況，又或者係早咗去提供呢個訓練，所以咧好似感覺上多咗小朋友有呢個需要咁嘅，可能以前只不過係被忽略咗咁樣嘅啫，咁樣咯。咁至於你哋頭先話懶音嗰樣嘢咧，其實就懶音嘅定義咧，就係其實 當一個人講到嗰個聲音， 嗯， 但係佢為咗慳力講得快，就講唔翻啱嗰個字啊嘛。咁咧，其實呢啲喺我哋即係平時言語治療入面嗰、那個發音訓練裏面咧，其實咧係屬於比較輕微嘅情況嚟嘅，因為佢係有能力講到，例如頭先話朋友個朋字，佢係講到嘅。只不過心急嘅時候變成朋友啫，咁樣咁未必咧係好似頭先所講嗰啲常見嘅錯音咁樣咧，係啊需要持續咁樣去接受言語治療，需要去落埋雪條棍去幫佢嘅，未必係咁嚴重嘅。有機會係例如都有家長諮詢過啊，小朋友個懶音比較嚴重，我哋都試過係俾啲建議家長，例如喺屋企度點樣去提佢啦，點樣做良好啲嘅示範啦，咁都可能可以自己可以更正得到嘅。 明白， 呢個係普遍容易啲去搞嘅， 係啊，因為叫得做懶音咧，其實佢就唔係一個 懶音。 如果一個小朋友係講唔到朋友個朋字嘅，佢全部都變曬做朋友，咁呢個就唔叫做懶音啦，佢係一個語音嘅錯誤嚟嘅，咁就需要我哋幫佢咯。 咁有啲咩比較困難，同埋早啲會揾人幫係好啲啊？有冇啲咩發音係需要？ 即 邊方面嘅問題？ 家長留意一下小朋友，例如頭先講個 F 音啦，都明顯嘅，即係如果去到四歲未有個 F 音嘅，咁其實應該好明顯會聽到啊，佢嘅發音係同同齡有啲落差啦。咁又或者係有啲尾音啊，即係例如係鴨仔個鴨字有個 P 音啦，一件衫個衫字後面有個 M 音嘅，咁咧呢啲其實三歲前咧應該要講得到曬嘅。如果佢過咗三歲仲係一件沙。鴨仔就鴨仔咁樣咧，其實都係需要早少少去關注， 就唔好覺得好可愛啊 ，B B 聲啊，咁樣就唔好啊，即係可能又覺得好得意啊，佢鴨仔鴨仔啊咁樣。 而家啲女仔都興講啲話話聲， 到某一個年紀咧，其實就要留意一下啦。同埋咧，都順便都喺度建議多啲家長咧，當我哋聽到小朋友啲錯音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笑佢啦，模仿佢講嗰個錯音啦，覺得好搞笑啦。其實呢啲我哋都係唔建議嘅，因為咧小朋友講嘢啦或者。發音咧，其實都係好同佢個自尊心啦，同埋佢嗰個心理發展係有關係嘅。咁我哋都常見一啲小朋友係屋企人唔識得處理，成日都笑佢，有家姐阿哥都一齊會笑佢嘅，同佢取即係用呢樣嘢嚟取樂嘅話咧，咁佢嚟到我哋度做訓練咧，其實佢係好怕開聲，一同佢練啲音咧，其實佢已經知道呢個係佢嘅樣， 因為驚人笑佢 咁樣咯。 哦，系咪啊？即系惊人笑佢， 咁我哋唔好笑佢。 咁就变咗好难更正噶啦，因为语言同埋言语嘅发展咧，都系好需要小朋友系即系 enjoy 嗰样嘢啦，知道即系讲嘢沟通嘅乐趣，先至会训练得快咯。 唔好吓亲佢吓。其实咧，我想问多一样嘢就系，而家一般咧，香港一般吓，即系唔需要讲系边间边间啦。一般言语治疗咧，嗰个收费有冇个 range 噶？即系等啲家长呢一个叫做心里边嘅打算啊，知道大概几多钱？譬如而家睇西医咁样吓，几百蚊次啦，咁样言语治疗系咪都系咁上下咧？其实。 係啦，我比較熟嘅咧就係兒童發展嗰方面啦，因為咧言語治療咧都有老人服務嘅，咁我都可以講一講兒童發展咧。其實一般咧我哋都香港咧都有政府資助嘅服務嘅，即係你可以經衛生署啦嘅體能智力測試中心啦、母嬰健康院啦去轉介去醫院或者政府資助嘅服務都有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咁坊間一啲可能私人嘅言語治療診所啦、幼兒發展中心，又或者係NGO 嘅自負盈虧幼兒發展中心咧，都係有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嘅。咁至於你講到收費咧，其實一般嗰、那個 range 咧，可能係常見嘅係800至到1200蚊一節嘅訓練價錢咁樣咯。咁然後咧評估同訓練咧又有唔同嘅價錢嘅。通常評估就會再貴啲，可能一個鐘頭係1000至2000嘅收費嘅咁樣咯。 明白。咁大家就嚇即係自己去諗諗啦，到底應該選擇咩嘅服務啊嘛。好，今日多謝曬聖雅各福群會樂齡兒童發展中心陳天朗先生，都係一位語言治療師，多謝曬。 多謝曬。 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切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 学会棒，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说我是个差五年，按时本分的上课训练，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吃惊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第四季我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像这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棒，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说一直上了五年，按时本分的上课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一个没量化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错。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嗯，冇错啦，我同马老师咧都打咗啦， 打晒啦。 但今日咧，我睇到阿袁国勇先生咧，佢话喂，迟啲可能打大髀，即系对啲长者嚟讲咧，可能即系又会个副作用少啲啦。咁我突然间咁谂，哦，其实打大髀会仲痛咧，可咁样。如果俾你拣，你宁愿打边处？ 我都系打手臂啊，因为啲手臂肉多啊，咁佢吉落嚟又 你唔系 pat 多啲咁样啲肉？理论上个个都系咁啊。 我唔想将我秘密讲俾你听， 睇得到佢呢个唔系秘密，一眼睇得到。 系啊，咁啦， 啊好啦，咁啊，总之大家就快啲啊，打吓，打翻赢 就安全啦，大家都。 OK， 好，12:29，好热，天气几个室外34度， 哇， 34度，真系好热吓。 带住嚿冰出街先一阵。 先听12点嘅新闻报告，翻嚟有片段人间。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不可以亦都不应该采取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否则与内地通关更无希望。他再呼吁市民接种疫苗。他又说，在与内地讨论通关的问题上，香港需要有专业对接。他已经向中央提出有关建议，认为有专家对接之后就可以实现逐步有序通关。 林鄭月娥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回應同內地通關問題的時候說，過去一段日子，特別是第四波疫情減退之後，她從未停過向中央反映市民對通關的期盼。目前本港疫情控制得非常好，超過21日清零，外防輸入亦都做得非常嚴格，甚至引起部分商會同外國領事反對，認為太嚴苛。但她認為外圍疫情相當嚴峻，本港有需要嚴格執行外防輸入。政府公布下星期三推出来港二计划，工总常务副主席陈祖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是好的第一步，相信有商人或者会透过计划抵港之后再转往其他地方公干，例如到豁免香港旅客检疫的新加坡，进一步省却隔离时间，相信有吸引力，期望政府会视乎需要增加名额。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在同一个节目说，希望来港二未来能够逐步扩展至其他口岸，包括机场等，认为目前每日2000个名额较少。他又说，恢复回港二计划是好事，并希望香港和内地尽快建立互认互通的健康码措施，有利追踪控制疫情。南韩新增20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一星期再次超过2000宗，再多四名患者不治，累积增至265400多人确诊，2334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超过2000宗。韩联社报道，首都圈地区确诊病例时隔一星期再创新高，占超过七成。防疫部门忧虑中秋小长假人流增加，可能令首都圈和非首都圈的疫情形成恶性循环。印尼首都雅加达附近一座监狱发生大火，造成41人死亡，39人受伤。司法部惩教部门发言人说，起火的监狱位于市区，指定收容毒贩，大火在几个钟头之后被救熄，伤者已经送往医院。他说监狱可以容纳1225名囚犯，但实际就收容了2000多名的囚犯。发生大火的区域囚禁了过百人。大火之后，几百名警察和士兵在监狱部署，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7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8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蚊跌5毫，美团259.2升1.8，阿里巴巴170.3升3毫，快手98.8跌3.1，小米集团24.45跌5.5毫，友邦保险93.95跌1蚊，盈富基金26.82跌1.6，比亚迪股份271.4升6毫，安达体育167.1升7.3，京东健康79.4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3，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地经平均指数报30038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667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5美元，卖出179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不保证有回报，一个不好彩买楼花还可能会揀中烂尾楼添。买之前想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 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风骚快云最后一半小时噶啦，12:37啊，3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天段人间，大话西游记哈扎。 大家好。由梁继章先生、李丽瑞小姐领衔主演，小鲜肉 Otton、玉女卡文担纲演出，警恶情奸兼劝勉大家千祈唔好行差踏错，警世广播剧之《大话西游记》下集，现在隆重演出，请鼓掌。够。上一回讲到王仔老公猪猪同个老婆 BB， 因为都系大食懒嘅关系，搞到家徒四壁，最后走上不归路，学人打劫，结果以失败终结，谂住改变计划，绑架西西，作佢一笔。点知翻到去西西屋企楼下嘅山边，发现多个大字。 哇哇哇哇，老婆你睇下，你睇下嗰啲字，西西欠债还钱，西西一人归西，西西西米路食死人，西西西西西多士好臭屎抌，哇，红友边个写噶，咁写实嘅。哇，系咪你？系咪写你啊？西西，其实系咪你啊？ 即系咁啊！其实咧，呢啲系我自己写字。 啊，你自己写？ 点解咧？ 即系咧，其实咁嘅，因为我细个咧移民咗去加拿大，跟一个默剧大师中常学行为艺术，所以咧我咧其实系一个行为艺术家嚟嘅。 哦， 英文咧就系 Walking Art Family。嗱，我写呢啲字咧系想对社会提出强烈嘅控诉。 啊， 据了解咧，尼日利亚曾经有研究话，行为艺术咧系对心脏好有益嘅。真系几好笑啊！ 一啲都唔好笑啊！亦都唔使咁多废话啊！你快啲讲俾我听，你住喺边座几楼啊？我哋又饿又攰啦！ 系啊，等阵先啊！各位街坊，我翻嚟啦！食咗饭未啊？哎呀，婆婆入秋啦，天气凉啊，记得围条颈巾仔啊，感恩。 喂啊！ 吓，周围系咯。鬼影都冇一隻噶噃，你同边鬼个喺度打招呼啊？你咪傻噶你！ 唔好嘈住，唔好嘈住啊！慈云山山顶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细细翻嚟啦，食饱饭未咧？咩话？咩话？听唔到啊？大声啲得唔得？我未食啊，未食。嗱，我听日咧就喺度搞场细细派西炒饭俾大家食，众善因得善果，大爱大爱，大家俾啲掌声自己，你哋应得嘅，加油啊！加油，大爱！ 哇，傻傻地喎！ 西西，你真系大爱啊！听日要派几多个饭盒俾啲老街坊啊？ 我就谂住咧喺度派翻10万盒西炒饭俾啲街坊。 十万盒 系啦，加上咧中秋就嚟到啦，再一人派一盒大爱月饼。 大爱月饼， 你哋话好唔好啊？ 大话听，收声啦！翻去度发紧火，再嘈咩？教训你啊！ 惊你啊！真系我唔惊你啊！我报警拉你、啊。 等，唔好嘈，唔好嘈，大家街坊伦理吓，冷静冷静。我哋而家做翻正经嘢，食大茶饭紧要啲，唔好同佢嘈啊！ 西西，你喺《大话西游记》租车公司都系负责做收 order 嘅啫，点解你会有钱送西茶 口飯俾嗰啲老人家食 嘅，十萬盒喎、 啊，十萬盒 即 係 咁嘅，其實係咁嘅。我細細個咧未夠一歲咧，我爸爸媽媽就掉低我唔俾。好彩隔離屋嗰個白爺公咧，佢見我一個人咁可憐，就將我湊大啦。我大个咗出嚟做嘢，我第一份粮我就俾咗阿白爷公。 白爷公凑大你， 系啦，咁以后就冇俾啦。 好辛苦噶，凑大我。 哦，系啊。 其实咧，我就想 继续俾钱佢， 继续俾钱佢。 可惜我永远都冇得俾啦。吓，唉，可能我对佢咁孝顺啦，感动咗老天爷啦、 嗯。 我次次用阿白爷公嘅名义买六合彩咧。都中嘅 咁劲 啊！买六合彩要用边个个名义嘅咩？嗬、 啊， 要同嗰个买嗰个话，我用我阿伯个名义买嘅咩？你中咗几次六合彩啊？ 我中咗八次， 八次，你中咩奖啊？吓、 啊，真系咁嘅，我其实就中咗三次二奖， 哇， 四次三奖， 哇， 同埋三次头奖， 哇， 咦，咪住咪住，三加四加三等于十，细细你又话你中过八次六合彩，依家多我两次，咁即系点？可唔可以解释下？ 即系咁啊！行为艺术家讲嘢系好艺术啲嘅，就唔使话咁精准吓。 大爱大爱啊嘛！ 喂，阿正能量，我哋到未啊？我好攰啊，行到 到啦到啦， 吓 弊啦！ 你唔系唔记得带锁匙啊嘛？ 啊，唔系，我哋住高山，好高科技嘅、啊，我哋全部用密码锁噶啦。 你弊弊咩啊？ 我唔记得屋企冇嘢食喎，唉，点算啊？ 咁、哎、咁、啊哦、不如咁啦，呢轮你熟啲，你去买，我同阿老婆 B B 喺你屋企等你翻嚟，快啲啊，快啲。 O K O K， 嗱，你望过去，嗱，嗰边黄色嗰栋，黄色嗰栋五楼，嗱，不过咧电梯咧要揿六字。 五楼但系要揿六字。 系啦，因为双数先有电梯到噶、 哦， 记住系黄色嗰栋五字楼 B 室六号屋上层，啊，一阵见啦。拜拜，我买嘢打边炉，好唔好？ 喂喂，老婆啊，佢嗰个细细咧，系咪真系大话精咧？嗬，你睇下住埋晒啲咩地方，唔方有钱啊！啊，呢度五楼 B 室， 五楼 B 室， 死啦！唔记得问佢密码锁密码添，真系失败啦。 老公住住系超失败啊！你睇下呢啲咁样嘅烂鬼密码锁，冇人用噶啦、哎呀，仲系坏噶，我哋入去。 哎呀，入多入多入多，坏咗原来。 哇 哇，咁臭嘅！咦咦，哇，劏房嚟嘅啫，原来西西住劏房，又话自己中九次六合定八次六合彩嘅， 咪就系啦，其实想啊，老公蜘蛛啊，佢话上层，其实咧系劏房嘅上隔床咋， 哎呀， 唔理啦，攰死人，我哋坐下先啦， 喂， 哎呀，咦，有人嘅， 你哋边位啊？坐住我只手啦！ 哎呀，乜原来有人瞓下隔床，你吓死人啦、 啊！系咯系咯， 老公 B B 啊，你睇下我心肝真系卜卜跳噶。 喂喂喂，阿姐啊，你唔好摊大对手啦，你摊大咪坐多你只手，你缩手啦，我都想坐啊，唔该缩手。 喂，张床我噶，我中意大字型、太字型、犬字型、一字型、二字型都好啦，点摊都得。睇你哋都系嚟揾嗰个西西啦。 系啊系啊。 你哋要坐唔该坐上上格啊！ 我坐上格床喎、啊，老婆猪猪。 老公啊， 吓、 啊、上格床乱七八糟，唔需嗰啲垃圾缸啊！ 哇， 你睇下，哇，你变咗啲黄色啲生菜咧，1998年嘅报纸冇嘢啊嘛，仲有啊，食剩嘅饭盒啊！ 喂喂喂， 咩啊？ 喂，唔该唔好咁大力养啊，好、 哎、 多尘噶，分分钟嗰啲曱甴、老鼠走晒出嚟开 party 啊！ 阿姐啊，喂，唔好意思，想请教你啲嘢啫。 问啦、 啊。不过咁。你咁样嘅，你介唔介拎开你挂喺树呢个 B R A 吓、啊？我唔想讲嗰个字吓、啊，即系底衫裤啊，诸如此类嗰啲，系啦，好唔好啊？你仲滴紧水，仲滴紧呢个 B R A 仲滴紧水 啊？呀，睇过啊？哎呀，扯32A 嗰啲唔系我噶，系嗰个西西噶吓。 啊 西西原来， 哎呀，嗱嚟嗱，望住呢个32AA 咧，就先至系我嘅。哎呀呀呀，个扣又烂咗啦，我拎个钉书机钉翻先吓。 啊，即系你慢慢钉吓，唔系你慢慢钉啊，即系你嗰个 BRA 慢慢钉啊。我想知道你识咗西西几耐，佢一直系咪住喺呢度噶？ 仲有啊，你同佢系咩关系啊？点解你瞓下格，佢瞓上格床？ 诶，冷静啲，逐条解答啊。嗱，我就识咗阿西西9个月噶啫。据我所知咧，佢识嘅朋友咧，个个最后都系同佢会反面嘅、 啊。 而我咧，本来都系佢嘅债主嚟嘅。 哦， 佢争我啲钱成2年都还唔到啊！咁我谂咗条桥啦，谂住喂，不如飙佢心，问佢屋企人攞钱嚟赎佢。 嗯， 啊，点知佢屋企人都唔理佢啊！ 我都唔知点收货。 吓、啊，又系 丢佢心， 我哋都系啊， 我哋都系谂住丢佢心作佢一笔。 佢翻嚟啦，佢翻嚟啦。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真系翻嚟啦！嘿，大家有冇挂住我咧？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度过呢个美丽嘅晚上，大家准备好未？我哋打边炉啦，系咪好开心咧？真系笑死人啦！ 成日都笑嗰啲傻嘅嗬。喂，咪住，阿西西啊，其实我热到成头汗，不如你开冷气先得唔得啊？ 唉，对唔住啊，嗱，你睇下我识震嘅呢个可爱小心口，有个环字嘅。 你个心喺一个环节， 冇错，我就系环保战士一号，我太热爱地球啦、哦，所以我冇装冷气。 走开啦，冇钱装冷气，学人扮环保战士。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真系好鬼肚饿啊！咁不如咧攞啲嘢咧入厨房， 系啦系啦，整熟佢先啦。 你有咩食啫吓？ 有啊有，今日好丰富嗱，各位朋友，我一个白雪雪软淋淋嘅豆腐仙子，嗱陪住我嘅咧系两条12.67寸长嘅绿油油葱葱，今晚真系丰富又健康啊，有乜啫？啊开心啦、啊！ 咁你净系买豆腐同葱，咁仲有啲咩牛肉啊、虾蟹啊、打边炉、细鱼干啲咁啊？ 有啊有啊！嗱，呢度四只少少挛弓小虾米，其实我都系想买牛肉嘅，不过好彩卖晒。 吓、 啊！喂，四个人食一樽豆腐，两条葱，咁叫打边炉啊？哎呀，唔得啦，我真系忍你唔到啦，西西，啊你咪喐！居高双手，唔该，搵个人过嚟绑实佢。个仔你嚟， 唔系、啊，我唔够佢高、啊，仲有佢个身好大就汗味，我唔想绑，我行近少少都想呕啊！你自己搞掂，你真系搞。 我真系要绑我啊！俾个机会我得唔得啊？我应承大家即刻搵人赎我啦。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哋可唔可以应承我咧？分翻啲钱俾我，因为我想买大嗰个 Elfifi 啊，同埋嗰个他妈慈姑英文字母嗰个 T 恤啊。 OK OK， 我波兰街24每日最讲口齿噶啦，即刻打电话俾你嗰个咩啊？白夜公啦， 系啊，臭大你嗰、那个， 系啊， 臭大我个白夜公走咗啦， 走咗， 系、哦、不过可以打俾个白夜婆嘅、哦，不过讲客家话、哦，你识唔识啊？ 我识，俾个电话号码我，等我打。 喂，记住我啲吓， 呢度 啲啊， 哎呀，喂呀，好紧张啊，问佢攞几钱好啊？800万？ 几多钱啊？ 900万啦、啊，俾翻100我嘛。 唔好嘈，唔好嘈，电话接通啦吓。喂，请问你系咩白牙婆？系话阿试试啊，见阿在下笑亨啊。嗱，连接剧咧变热千万艺啊吓，咩艺撕票？ 喂，讲未啊？ 吓、 啊，个树系晒晒啊？ 啊诶。佢知唔知边个系西施？ 又话拜阿婆，点解拜阿公咁声嘅？ 你系咪又呃我哋啊？ 哎呀，睇唔过眼啊！叫咩名啊？讲啊！ 我叫陈列品啊！ 咩话？西西，你个听唔到？大声啲！ 我叫陈列品， 你个名叫陈列品， 我姓陈，叫列品， 姓陈叫列品， 英文名。 For display only， 佢叫 For display only channel。 For display only channel，OK，、okay, 阿白夜婆吓，佢叫做 For display only channel， 识唔识啊？我哋依家绑架咗佢，你要俾10,000,000赎翻佢啊！如果唔系，我哋就撕票。 咩啊？撕票？ 系啊，惊唔惊？撕票，撕票，客家话点讲啊？ 撕票， 撕票，我哋撕票， 好咯，好咯，死未？中意就系撕票咯，唔该撕碎啲啦嘛，呢、這个冇品仔啊，冇用噶啦，撕票，撕票，点啊？冇其他嘢我收钱啦。 阿姐，阿姐，阿姐，白一婆，万事有商量，不如咁啦，一人行一步，一口价800万。 喂喂喂，搞错啊？咁快乐噶，880万啦，好意图。 喂，你听住。800,000我都唔俾，唔收，唔好阻住我打边炉啊！ 等我嚟啊，等我嚟啊！白爷婆系、我啊！天气凉啦，着多件衫啊！食饭未啊？ 你唔使讲咁多啦，我打紧边炉唔得闲，系咁啦。 咪住，我同你讲，一口价800万。 系你变翻白皮嘢，再送层楼俾我，再加20条折纸，我都唔要啊！系咁。 喂，咁点算啊？老婆人绑架，我哋绑架，绑咗脚嘅垃圾，呢啲又热又污糟又邋遢。哎呀，不如我哋走啦，我想去厕所啊。 话时话啦，我都周身痕啊。 咪啦咪啦， 不如走啦，好冇啊？ 啊，点算啊？ 点算好啊？吓， 哎呀，咪不如我哋夹佢落街食嘢啦，要佢俾钱食佢一餐都好啊。 好啊，我又去。 OK 嗱，大家对标，而家系9:45啊。 咪住老公，我个标系9:30，点算？ 喂，定我个系9:44喎。 你个9:44。 哎呀，麻烦啦，唔好对啊，唔好对啊。诶，我数三声一齐落楼得唔得？ 得 得。好，诶 ，ready。 哎呀，好型好型啊，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可以。 诶 ，ready。好，预备，十九。 哎呀，都话肚饿啦，你由三梳所谓啦，十咩九啊？ 俾我试下，俾我试下啦，三二个半二， 死开啦，都系由我嚟啊吓，三二一，七八九。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死哇死哇落大雨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上去哇好哇哇 r o g e r run run 哇哇哇哇行雷又驚啊劈中我啦哎呀好痛啊 开心是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这个故事呢有一个正面的讯息就是告诉大家听这个社会上呢陷阱处处千祈不要中人招是不是 其实我想问一下今排编剧的咁啊，連續咧就有上集係上個禮拜出現咗啦，咁啊今個禮拜就呢個下集啦。究竟其實想寫呢個故事，好似訪問佢咁樣， 係 啊， 表達啲咩？ 係想喺即 係後現代主義有景勢， 有景勢嘅， 即係話你講 做好人， 做好人。如果唔係咧，最終嘅結果係咩啊？ 唔好做壞事，你諗住去做一啲非法勾當，可能俾人呃翻轉頭。 係啊， 冇錯，即係唔好講大話。 冇錯啦。 仲有咧， 重點 嗯，你自己體會出嚟， 之重，嗯， 冇錯，你體會到出嚟有咩？冇 錯， 教育意義啊， 唔係就試票。 所以嚇，大家小心啲，係 嚇，多謝多謝 Otton 同埋阿 卡 文啦，兩個， 當然都多謝聽緊每一位朋友啦。咁差唔多去到晏晝一點鐘噶啦，聽日星期四，聽日愛好系列，哇， 點啊點啊點啊， 好 係 我哋依幾個禮拜啲好歌真係完全聽到，聽出耳油啊， 係啊，嗱，聽日。呢、這个开心字典教一个字叫飞字， 飞字， 飞即系撇，分手 哦， 系啊， 俾人飞， 俾人飞， 你俾人飞定系人哋飞你啊 ？Both， 咁听日就留意住啦。好，快啲晏昼一点钟，我哋交个麦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 刚。听日十点约见大家，风骚化人再见， 拜拜。 临尾讲声，三十四度气温啊，比较炎热嘅天气，得闲饮下水啊， 拜拜。 出嚟湿度60%。恩爱之罪名，结束今日嘅风 show， 快到人，听日十点钟 Radio Two， 我学唔到佢啲吓 ，Radio Two 就系。 和你被背负着并沉沉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 stop myself。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将铭记心于脊椎，妄言挂也许。啊啊、这段恋你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奈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罪恶装洁净每位。再破例。几有